警告。哈馬斯過去三日在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方向發射大約1500枚的火箭炮，主要集中南部和中部城市，造成7名以色列人死亡，百多人受傷。在星期四早上，位於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維夫和北部的耶斯列谷都響起火箭炮威脅的警報。以色列軍方繼續空襲加沙地帶還擊，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襲擊至今67人死亡，近400人受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電話，譴責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炮，強調有必要舒緩緊張局勢。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4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58点，跌372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跌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25，升1.35；恒大汽车46.8，跌4.35；腾讯控股591元，跌7.5；美团252元，跌2.8；美团252.6，跌2.6；阿里巴巴216元，跌4.2；港交所440.8，跌6.4；小米集团25.7，跌4毫；盈富基金28.04，跌3.6；中国平安80.05，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29，瑞士法郎8.555，欧元6.011，加元6.415，新西兰元5.577，欧元是9.38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2点，跌566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8美元，卖出1,822.43美元。港金现价系报16,850元，跌咗110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东铁消息先啊。东铁线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塘站，由于有列车故障啦，咁而家东铁线嘅整体行车时间咧，预计比平时咧要多10-15分钟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东铁线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塘站有列车故障啦，咁列车咧就要减慢车速，咁啊整体行车时间咧系比预期咧要多10-15分钟嘅。咁但系咧啱啱收到港铁最新嘅消息咧，就话故障嘅列车咧已经移离咗呢一个嘅主行车线啊，咁东铁线列车服务咧陆续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港铁最新嘅消息，就系佢话东铁线咧嘅故障列车已经移离咗主行车线，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陆续会回复正常，咁搭东铁嘅朋友可以搭翻啦。咁另外啦，咁啊讲翻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近住奥运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就是西九龙的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对出啦，

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嘅，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清真鹏，佢哋就系梵冠李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子豪、 清真鹏，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翻嚟啦，程振鹏啊，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大夫同埋姑娘而家向你问好啊， 系 啊，有心啦， 佢系大夫，我系姑娘，系啊， 托赖托赖， 我代啊所有我哋嘅吓关心你、关顾你嘅所有嘅 fans 咧吓个听众咧吓，诶咁啊问候下你， 好多谢问候， 咁可唔可以？讲下发生咩事？ 就好深切体会。 你 系 咪休假？ 董建华 先生休假一天啊， 系休息一天。 系咯， 董建华先生当年啊，唔做呢一个特首，嗰、那个理据咧真系 系有嘅， 合理嘅， 合理嘅，非常之 同埋好困扰嘅， 系非常之值得休息嘅。真系、 哎、你点啊你？ 脚痛真系好烦啊，脚痛。 系、哎、啊，咦？ 头痛都唔够脚痛。 咁啊，惨啊天！佢用呢、這個 啊、 前提鋪定路，我同你要穩定後路咯。 我都係咁話， 係啊， 佢一起身我哋就起身。 係咯，你一話自己腳痛，咁我哋明啦，我哋明啦， 台長。起身參扶。 係啦，你等於開咗個 signal 俾我哋啊，我哋明啦，我明啦。 你都整咗 signal。 係啦。咁點啊？使唔使介紹你去啲有牌按摩店啊？ 我 等你按摩翻只 腳，有排先有按摩。 呢個你名副其實。係啊，你可以去腳底按摩咯。 系啊， 罩记 啊，你又想啊？ 阿陈子豪想 啊，咪就系咯， 人哋未来一哥嚟嘅， 好 机会 系啊，佢未来 处长啊， 處長 啊 当年咯，五十年前长跑冠军啊， 总之我有生一日都仲有机会， 系有生一日喺度仲系有啊。 喂，做咩你右脚痛啊？ 喂，真系右脚、 啊，唔系佢 真系 右 脚， 佢右脚又痛， 即系右嚟右脚痛啊！哎呀， 嗱咁啊，曾志豪，你成日去嗰啲有牌按摩，你就明啦，即系呢啲又要按摩又要推拿，成嗰啲咧，即系呢啲又唔属于传统嗰啲即系医学啊入边嗰啲睇病嗰啲。即係都係比較鄰近嘅，所以只係咧懶咗啲冇去做啫。 哦，即 係 話 佢同我一樣，而家要勤住保健啦。 哦，係啊，而家你同佢一格啊。 恭喜你啊！歡迎你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啊！ 你又要供養邊個？ 係啦，你又可以供養 醫師去退休啊！ 我一個係同阿羅啟新係同樣去供奉嘅。 係啊，同一個啊。 退休，咁你稳定第二个咯。 喂，咁啊唔系几咩？ 咩啫？ 阿罗启新，我识佢咁耐，阿桂花田又再识佢耐啲，佢冇停过，佢冇停过有一啲治疗俾自己嘅。 咁咧就唔 长期治疗， 就唔关人哋嗰个医生啊医师事嘅。 系因为你自己冇去做整。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啲嘢咧都真系保健嘅嘢都唔懒得噶都。 咁啊，因为有公事忙，所以你去唔到啊？定系咩？但系 你真系要我 系噶，你唔好。都话佢脚痛 了哦，系好头痛、脚痛、身痛， 你好多嘢噶真系。 Okay、 你知唔知我一听到你咧，你又会有脚痛咧？我琴日同阿田哥话， 系啊， 我接受唔到咧。你脚痛，然后要即系休息，因为点解咧？真嘅，我话 咩？佢意思唔系话你 把口噶嘛？ 唔系啊，你永远喺我心目中啊，都仲系嗰个咧走路有风，系啦。咁我点能够话佢死僆仔？佢点都大我噶嘛？但我仍然都系个脑海里边都系嗰啲行路有风啦，走得好快啦，一系就带住我哋真系斗利是啦，即系仍然都系嗰个。好冲个形象啊嘛！我实在接受唔到你同我讲话，我脚痛要休息。 呢个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咯。 我平时行得太快， 劳损得劲得滞。 你啊衰啊！咁点算啊？ 所以我好多时叫你有啲嘢，你唔好行上去攞啦。 系 啦，叫同事帮下手。 你有翻咁上下职级，你可以使 阿茂同阿秀。 唔系，你可以使桂花田去攞噶嘛？ 咪就系咯，唉，真系。 得啦，我会保重噶啦，大家放心吓。 我真系真系要啊！ 乜嘢？因为咧，即系脚咧都唔系事，即系唔系讲笑啊！认真。 因为其实咧，去到睇呢啲嘅医师咧，就叫做去到咧，你会听到好多声音嘅就系、是、咦嗌嗌啊！ 一定啦，阿曾做 你系咪真系去咗嗰度定按摩店啊？你 按摩就唔系呢啲咦嗌嗌， 唔系一样噶，啲声一样噶咋？ 定系边个咦啊？ 系啊， 定系会啊？ 摇鞋起咯， 低沉啲噶， 低沉啲，差唔多噶咋？差唔多噶咋，差唔多噶咋，真系 好痛苦噶， 系啊，真系。 我又少去，我又唔知啊。 你唔好添啊， 你 见识下，咪咯。你一嗌我谂咪冧档噶啦， 我忍得噶， 仲衰。 生仔生咗两次，我点会嗌啊？ 生仔都唔嗌噶， 生仔唔嗌啊？ 生仔唔嗌，你咪谷住到起咯，唔怪之你后来咁样啦。 你傻的嘛？生仔嗌啊，泄气啊，先生唔到啊。 我睇电视剧嗌到鬼脸咁声噶， 错信息咯，姑娘嗌啊，唔好嗌啊， 唔系啩？ 假噶， 将我度气谷出嚟。嗰啲噗一声咁啊，生咗个仔啦！ 姑娘系咪唔中意你啊？ 你真系 要多啲去讲解、 啊。我哋睇嗰啲妙手人心嗰啲，从来都冇见过，全部都系喺度嗌。 教狗仔声， 你用力啦，咁样嗌啦。 当然啦，有护士就个强制唔到你嗌。 然后啲老公仲要喺隔篱俾佢捻住啊，系啊，然后加油啊，你努力啊，真系。 我真啲捻到阿华只手都 咁呢啲系你另一啲职员嚟嘅啫，真系。哎 呀，哎呀， 你今日终于翻嚟啦！ 系啊，一切安好啊！ 系啊，我哋私人送首歌俾你啦。 但有雷暴警告喂， 唔惊唔惊唔惊，呢啲叫做咩？惊蛰啊！吓， 10:09。 今日齐整啦，今日齐整啦吓，30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6%啊。呢、這个朝头早有佢最中意嘅边个啊？ 收声。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田，泪水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每个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彼此的心扉，在死界线是否卸下防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tter Man。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讲啲生活愉快嘅嘢先啦。我琴日咧就同啲猪朋狗友出嚟即系食饭咧。咁本来好平常啫嘛，但你知啦，喺疫情期间咧、哦，你要约到人出嚟食饭咧，仲要安排到一个咧继续营业嘅地方咧。 几多人食先？ 嗱，唔多，啱啱好四个。 哦，咁应该好多地方都招呼到你啊，十点前。 啊，但系 你九点半先约人咧？ 冇错，因为你都要知啦，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咧，唔系你做阿爸就系佢做老豆噶啦，即系基本上就一定系咁噶啦。 早啲翻屋企咯，咁 就系。系啦，唔系，即系话咧，你系要咧安顿好咧你嘅家累咧，先能够出到嚟噶嘛。咁、我哋四个人里边咧，就有三个都系老豆嚟嘅。咁我哋全部都话系可以出嚟，冇问题。我哋都好耐冇见啦。不过咁，搞得个大仔同细仔瞓得觉嚟咧，我谂我哋最早啊，最早，起码九点钟先可以出得到门口。 O K， 系啦， 有咩食啊？ 冇错啦。咁于是乎咧，咁我哋又冇人唔系个个打晒针啦，又唔系个个有装嗰个 app 去安心出行啦。即系话咧，你谂住利用一啲食肆嘅优惠咧，去到十二点咧，其实又唔容易嘅。咁再加上咧，有啲朋友咧，我哋其中一个朋友咧，即系身体比较虚弱啊。咁咧，即係所謂同你差唔多，總之弱弱地啦，即係唔係幾想喺啲人群聚集嘅地方咧，大家都覺得唔係太安心。 佢又有要求， 係啦， 唔係， 係啦，正常嘅，好合理啊嘛。 咁你 九點鐘先可以出到去，咁可以做啲咩咧？ 嗰個朋友樓下。 no， 买外卖去海滨长廊嗰度坐喺度倾偈。 最后我哋可以谂到个天衣无缝，亦都系，亦都系而家香港先至会有咁样嘅聚会安排嘅啫。 咩啊 ？book 酒店。 哎呀，我头先都系谂紧，你不如 book 酒店。 冇错啦， 四个人就要 book 两间房啊，使唔使啊？ 唔使噶， 坐嘅啫嘛。 坐啫嘛，因为你唔系话喺度过夜咧。 时钟酒店啦， 梗系唔 book 时钟酒店啦。 四个马 仔 啊， 系啊，唔使 book 时钟酒店， 就唔系多， 就系 book 翻嗰啲正正常常咧。我就帮衬翻我成日去嗰个所谓 station 嗰间咧，因为点解咧？嗱，我真系提议各位香港嘅朋友啫。咁我哋四个人啊嘛， 随时都有房啊， 随时都有房，你平日添啦。 你 walk in 可能啊，唔系、啊，你用个 app 嚟到 搵，咪 总之冇所谓嘅。你有冇优惠，真系争十零廿蚊嘅啫，唔会噶，而家差唔多嘅咋，即系嗰个上落唔大，都十几蚊嘅啫，我估啫。 同埋你四个夹咧，你 book 间500蚊嘅，每人可能真系百零蚊咋。 唔系咁，我豪少少啦，我 book 咗间700蚊嘅。 哦 ，OK， 系啦，四个人分， 咁即系700蚊好贵噶咯。 咁即系200蚊都唔使， 每个人唔使200蚊。 我知啊，咁你间房好大咯。 唔系啊，其实只不过地段好。好，譬如我 book 咗喺旺角，咁咧、 啊、 就方便大家咧，唔系个个揸车，咁你就嗰度中山中心点咧就好啦。咁同埋佢楼下咧，仲有便利店咧。咁我哋唔会再喺度，唔会买嘢食噶嘛。你九点去到，你攞得房嚟都九点半啦，你仲买咩食啫？咁你咪可以附近度又买下啲嘢零食啦。唔会，我哋唔会悭晒啲咁嘅钱嘅。四个麻甩仔仲要做呢啲买 room service 喎，真系。咁于是乎咧，我发觉哇！真係好神奇喎、哦！即係你突然間四個人你眼望眼咧，然後我哋就置身喺一間酒店房度，哇！打開個窗望住啲夜景，但然後都係麻甩佬，然後就開始傾偈啦咁樣。 咁邊個沖涼啊？ 冇人沖涼啊！ 唔係， 但 係 咧，但係就遇到上次，係啦，上次遇到個尷尬情況啦， 玻璃門， 冇錯啦，佢嗰個磨砂玻璃窗，咁咧有個 忘記咗呢件事， 咁你都係小便啫最多。 咁我哋都傾幾個鐘咧，有人開大啊嘛，哇！笑爆嘴， 咁啊肉酸啦。 佢開頭入去嘅時候咧，有个 friend 佢冇留意啊嘛，佢就话喂屙尿先啦咁样，点知入去咧我哋话喂喂影相影相影相，哇嗰、那个玻璃窗睇到，佢仲要咧， 即系佢系磨砂嘅咩？ 磨乜鬼啊？清晰嘅睇到噶，咁于是乎咧搵嚟 有糖黏啊， 系啦，佢搵嚟搵去咪有咯，拉到一半，即系总之会有呢啲搞笑嘢咧。但系跟住你望住呢个真系。呢、这、一個2021年咧、香港人先至會咁樣去聚會，即係而家唔係講緊話你有錢啦，巴閉唔係，我都話計翻條數，你同我七點鐘去食飯，每人百幾蚊，冇乜分別 嘅 啫。 其實要負擔得起嘅人都好多， 係啊，唔係因為呢個數其實同你唔係 book 酒店，而係話我由七點鐘開始就去食餐飯百零蚊咧，差唔多。哇！但係咧。 即系你而家得到嘅就系、是嗯，你有 privacy 喎， 你可以倾到第二朝喎、 啊。 你理论上如果屋企老婆冇扭耳仔，你可以倾到第二朝， 同埋可以瞓埋又就可以出埋个凉。 都系理论上，如果你老公你老婆冇怀疑你嘅话，都系得嘅。真系 你头先话四个朋友有三个系做老豆，即系有一个未做老豆，嗰个会唔会留喺度瞓到第二朝咧？ 佢虽然冇做老豆啫，佢都有老婆噶， 即系叫老婆嚟啦。 啊，有噶，我哋有谂过噶， 冇晒啊嘛， 冇晒啊嘛，几个麻甩佬走咗啦。 系啊，唔系，但系你咁你点样啫？唔通我哋走完之后先叫阿嫂走出嚟咩？山长，你去唔去啊？山长水远， 你 会唔会先？ 你有冇 check 过你个 friend 啫？冇啊！ 我哋一齐走咗咩？最后咧，我哋 即系话你逗留譬如当我 sorry 你九点钟， 第二点， 你喺度可能两点钟，跟住就走啦。 边有两点啊？都要翻工噶，大家都 即系十二点零走啦。 点零钟就走噶啦。 嗰个酒店冇着数咯，你收 其实佢嗰晚都做唔到第二转生意噶。 我知， 其实佢冇分别噶。系啊，但系我都有琴日咧有犹豫过就 系， 好唔抵咯， 赢啊， 系啊系啊，开头觉得好唔抵，但系我就用翻头先个逻辑啦，你唔好话你去 book 咗间酒店，你去食咗餐饭，咪百几蚊咯，你食得几耐啫，我哋 都好舒适啊， 好舒适噶， 系啊，抄下啲被铺啊咁样啊。 哦、有啊，有個好 cheap 啊！臨走嘅時候咧，話可唔可以立曬啲沐浴露走 啊？ 我男人老狗都做呢啲嘢嘅真係。 咁你覺得你冇你冇用嗰間房嘛？ 同埋咧，仲要臨尾咧做咗個好無聊嘅小學雞動作咧，唔係 check out 啦嘛，跟住喺條走廊度巡咧，做咩？聽下有冇聲啊嘛？ 我喺隔離左右啊！ 都太無聊啦，真係。唉，香港人放鬆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日成立，新华社报道，新成立的疾控局将负责制定传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职能，代表疾病控制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转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类健康。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及不当行为指控正接受调查一事，涉及警队高层备受公众关注，警方直至传媒报道才公布，并只证实涉事人的身份，未有公布事发时间和地点，难以认同警方的处理，好像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所说的开诚布公。张达明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蔡展鹏的事件仍未正式进入法律程序，不能太快下定论，但是事件让公众联想到色情和黑社会亦是合理。被问到事件会否涉及刑事成分，张达明说，如果只是光顾相关场所，一般情况下顾客不会被拘捕，但是如果是明知涉及犯法行为并有参与，有机会涉及刑事上协助和教唆等罪行。港铁东铁线往红磡方向近九龙塘站有列车故障，列车要减慢车速，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一度较预计长，现时故障的列车已经移离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以社区感染病例为主，时隔五日再次回升至超过700宗，令当地总感染个案逼近13万宗。另外再多七宗死亡病例，累积1891人不治。韩联社报道，民众近期增加聚会和出行，加上境外输入的变种病毒迅速传播，令防疫形势严峻。报道又说，南韩疫苗供应逐渐紧张，过去一星期当局为民众接种疫苗的剂量放缓到每日一万剂以下。当局指出，疫苗准时抵达南韩，未对供应造成很大影响。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早上10:4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2点，跌291点，成交金额7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6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4升个半，恒大汽车46.9跌4.25。腾讯控股591.5跌7元，美团系253.4跌8元，阿里巴巴217元跌3.2，小米集团25.8跌3毫，港交所442.2跌5元，盈富基金28.1跌3毫，中国平安80.1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61，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2，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407，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跌518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43美元，卖出1,82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報告啲塞車嘅消息先啦。新界咧，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景村對開快線咧，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走咗，不過一帶都仲有好多車嘅，龍尾去到荃灣公園啊。荃灣路去九龍方向，之前麗景村對開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走咗啦，不過就排到去荃灣公園。而九龙啊，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一场噶啦，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11号咧，就系因为路面有油渍啊，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11号一段，因为路面有油渍啊，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现时咧，嗰度来往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系多车，龙尾喺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 同昨日的我哋又有咩转变呢？的足迹竟已消退， 沿路风景可有变吗？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知识阿斯伯卡式录音带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就攞嚟听歌啦。唔讲唔知道，原来电脑啊都系用卡式录音带咧，你都储存资料噶。 不过好可惜啦，卡式录音带嘅发明者荷兰工程师 Lou Oakens 就喺今年嘅3月喺荷兰屋企离世啦，享年94岁。 而我哋日常用嘅 CD 光碟咧，佢都有份一齐开发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志，知识会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自从政府咧宣布啊，佢会用公帑买咗呢一个冬奥嘅转播权之后咧，你有冇发现啊？我哋嘅全身上下啲体育细胞咧就开始咧，即系吓膨胀起嚟啊，开始呼吸起嚟啊，开始呐喊啦！我都觉得咧应该喐手喐脚啊，即系动起来啊，即系要出下汗先得啊！所以咧而家好多体育新闻咧，我都特别留意啊，究竟当你啊睇一单体育新闻嘅时候，或者进行一个体育比赛嘅时候咧，你仲记唔记得嗰个最重要嘅原则系啲乜嘢？咧，我哋陆运会嗰阵时啊都有讲噶啦，嗰只歌都有咁唱嘅。大象马骝一齐起步走。哦，重点唔系呢个歌词，而系最尾嗰句啫。嗰句咧就系话你我不分界限，决意高峰要班。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系啦系啦。以前咧我哋就听过嗰个口号咧，就系、是、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咁即系话咧，大家嗰个和和气气咧，又或者咧就系、是、互相有个好啲嘅关系咧，先系最重要嘅。嗱，好明显。最近内地有一场足球比赛咧，可能佢就系理解咗我哋以前呢只儿歌。比赛第二，友谊第一，于是乎佢哋就进行咗一场别开生面嘅比赛啦。咁啊，嚟自呢一个咧第二届海南35+冠军杯足球赛。哇！我想话呢、這个标题我读出嚟都有啲口震，点解啊？35+拉噶，违反国安法噶。喂，咁但系佢真系咁嘅比赛，咁你拉拉佢啦，系海南嗰边噶。喂，我建议有关当局，唔该你睇清楚啊。我强调一次，系内地传媒讲嘅，第二届海南35+冠军杯足球赛，拉佢又唔关我事啊。好，引述完毕。咁呢场足球比赛咧，最后一轮分组赛嘅时候发生咩事咧？咁啊有两队球队咧，一队就叫做神射手，一队咧就叫做海大校友，佢哋嘅球队。打到80分钟嘅时候呢，仍然踢成2-2平手，咁啊应该好紧张啦，因为你仲有10分钟就完场啦嘛。咁啊由于呢最佳嗰个小组成绩呢最好比较好嗰个呢晋级之后呢就会喺淘汰赛呢面对呢较强嘅对手㗎。咁你明啦，好多时候呢你用分组赛出线呢都係会出现呢啲呢所谓用战绩嚟对比嘅情况㗎。於是乎两队为求走线点算呢？我哋要解释俾啲非球迷听，走线即係话喂，如果我赢咗呢，可能我就变第二，咁可能我变第二呢，我就要同对面第一嗰队打波啦，咁我就唔想啦，咁不如算啦，我如果输咗嘅话呢，我就可以跌落譬如第三，就可以避开呢同对方呢最强嘅球队就对赛啦，呢啲就称之为走线，以前世界杯成日都有嘅。咁但係以前世界杯走线呢，我諗你见得最多呢，一系就吃踢啦，一系就系即系放水啦，甚至乎再 cheap 啲呢，可能出啲后备啊，即系总之就为求输波不择目的啦，不择手段啦。不但系唔系好明显嘅，因为佢有好多藉口话俾你听呢，可能我受伤啊，可能我球员攰啊，可能系战术嘅考虑啊咁样。但系呢两队波就唔同啦，呢一队神射手同埋海大校友，佢摆明居马惊你睇唔到，佢点样走线呢？佢喺冇人抢逼嘅情况之下，主动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里边。系，我讲多次，喺冇人逼嘅情况之下，主动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里边。然后对面见到咧，亦都不甘示弱，岂由此理？你识翁高，我唔识啊。于是乎，亦都将个波咧踢落自己嘅龙门度。哇！最惨咧就系佢哋自己队守门员啦。听讲话咧，佢哋第一次嘅时候咧，曾经咧有尝试去扑波嘅，但系后来咧，啲人望一望，同佢讲话：喂， 唔好做啦，佢哋就心领神会，哦，知道知道，我哋要用输波嘅方法咧，令到自己可以晋级到一个咧，即系比较好啲嘅对手。哇！于是乎，根据传媒报道咧，佢哋喺接住落嚟嗰十分钟里边咧，就互射龙门，射自己龙门，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已经系比踢假波咧就更加再假啲，因为佢摆明居马就系踢入自己嘅笼度。哇！最尾呢件事咧就搞到即系好轩然大波啦，因为。唔得兜啊嘛，你明唔明啊？头先我都话咯，如果你用嗰啲咧，即系用后备嗰啲咧，仲有可以战术角度解释啊嘛。而家系自己龙门自己射、啊，直情系大门由自己嘅队员嚟攻陷、啊。你话几有现实嘅意味先得噶？咁啊，最尾咧就当然就俾人话咧，即系侮辱咗足球啦，亦都有违职业道德啦。未见过咁厚颜无耻嘅人啊！内地啲球迷咧都非常之愤怒啊！佢话究竟系咩地方出咗问题咧？系道德问题啊，定系社会同埋教育出咗问题咧？咁样呢、這个咧就交俾各位朋友咧自己去评论啦。我哋净系知道咧，原来即系你要当地嘅运动赛事或者个水平咧要搞得好咧，的而且确唔系话。想攞几多面金牌咧就可以解决嘅。真正嘅体育精神咧，唔系喺个金牌排行榜里边咧攞得高，而系可能喺一啲咧好唔同嘅民间嘅呢啲比赛里边咧，大家都有嗰种体育精神，系要竞争，系要拼搏，而唔系用呢啲所谓咧即系歪门邪路咧嚟取胜嘅吓。咁啊 ，YouTube channel 介绍咩咧？好简单，不如我哋一齐重温下当日。足球小将嘅主题曲呢套卡通片疯魔同埋激励咗日本嘅斗志，令到佢哋可以晋身世界杯。咁你要学咩啊？咪就是、中间嗰句咯，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系啊射门啊，你要赢嘅话。嗱，我哋可以动起来啊！不过，台长啊，你龙体为和，希望你都系小心休养。即系呢啲运动嗰啲操重咗啲嘢咧，你都系唔好搞咁多住啦吓。手部运动，我觉得你都可以顶住少少先嘅，保重啊，程振鹏。 多谢晒啊，曾志豪你嘅慰问同埋系祝福啊吓。不过咧，如果我有份睇嗰场咁样嘅球赛咧，就算我唔识波啊，唔识踢波啊，唔识足球啊，我惊我都会笑到碌地啊。个身躯一样系会整亲嘅，咁样搞法。好啦，咁啊，既然咧，即系啲运动咧，未必人人啱做，同埋咧要玩咧，要玩得咧系正正常常啦吓。咁啊，要有一个好嘅体魄咯。咁啊，喺呢一个疫情底下，要点样可以保障自己有个好体魄咧？系咪去打疫苗系啱路数咧？如果系嘅话，以下落嚟呢一条短片咧，彭姐介绍你去睇啊。睇完之后咧，睇下你会唔会都会大受感动，又或者系会谂起，香港可以点样做嚟到去引起大家的关注，多啲嘅市民会肯去打疫苗咧。嗱，呢一条短片咧系嚟自呢个 channel 叫做咧AFP News Agency， 咁啊外电嘅一个嘅平台啦。咁咧佢有一条短片咧就系叫做 Dracula's Castle Offers COVID Vaccines in Romania， 即系话咧喺罗马尼亚一个 Dracula's 嘅古堡。Dracula's 即系呢、這个吸血僵尸啊，尼古拉咧， 德古拉 系德古拉啊，嗰、那个古堡啊，吸血古堡嗰度就有呢一个新冠病毒嘅疫苗咧，就可以注射、哦。咁其实系乜嘢事咧？嗱，一睇片咧就见到噶啦。啊，原来咧呢一、這个建于14世纪嘅呢一个古堡咧，就系、是、本身已經係羅馬尼亞一個咧著名嘅景點嚟㗎，咁但係而家咧，由於咧係疫情底下咧關閉咗啦，遊客亦都少啦，係咪啊？咁啊呢個地方咧竟然諗到咧就話，不如咁咧，反正咧羅馬尼亞咧啲市民咧同好多城市嘅情況都差唔多，就係咧有啲市民咧都係唔係好願意去打呢個疫苗啊？佢有一半啊，羅馬尼亞有一半嘅受訪者咧都唔願意去打咁，於是諗到啦，就話咧而家你參觀呢一個嘅城堡，咁我哋咧就喺嗰度咧幫你打埋疫苗針，咁啊一舉兩得。 兼且咧唔使排队啊，因为嗰个人数少啊，即系嚟参观人数少，所以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好快接种到疫苗啦。咁呢一个嘅宣传咧，就真系喺短片入边咧系影到咧喺呢个罗马尼亚嘅呢个城市嗰度咧，就有唔同嘅街上面咧都有呢一啲咁样嘅标语啊，或者系 banner 啊、海报啊贴出嚟咧。就係、是、個樣咧，就似係咧賣緊呢一個嘅吸血殭屍啊，或者係城堡啊，個感覺似係咧 Halloween 咁樣嘅款嘅。咁但係其實咧，佢鼓勵你去嗰個城堡嗰度咧接種疫苗嘅。咁亦都有咧係一啲嘅特別嘅即係裝扮咧喺呢個城堡入面嘅嗰啲醫護人員，佢哋點咧？佢咧於是咧就會喺嗰個心即係喺呢個。左上角嘅膊头嗰度咧，会贴咗一个 sticker， 一个贴纸。那个贴纸咧就系、是、一个咧吸血僵尸嘅噬起棚牙咁样嘅样嚟嘅。咁仲有几滴血咧，系扮几滴血咁样滴喺度咁添。咁系几有趣嘅。咁仲见到咧，医护当中咧，其中亦都有一啲嘅医护咧，佢系会着住一件咧红色嘅披风嘅、哦。真系好似吸血僵尸咁样咧，有个斗篷咁样行嚟行去咁嘅。咁接种完之后咧，有访问翻咧一啲接种嘅人士啦。咁佢哋都话咧，诶、哎、几好啊，好似买一送一咁啊。点解啊？因为原来咧喺呢个城堡嗰度咧，接种完咧，佢会带你咧有一个 tour 嘅，有一个免费嘅导赏嘅，就去参观啦呢个城堡入面咧，其中一个部分叫做咧torture chamber。就是酷刑房啦，睇下呢一个酷刑入面有啲乜嘢先。咁另外咧，仲会有一个特别证书咧，颁埋俾接种嘅人士嘅，就系咧表现佢哋有勇气同埋有责任感。咁所以似乎咧，当地嘅民众咧都有啲几得吓，觉得呢一招仲引埋其他嘅外来嘅朋友，可能系附近一啲城市嘅人士咧，都嚟到呢个古堡嗰度咧，就去打疫苗。虽然咧喺短片入边咧就未见到话咧好虚撼嘅场面，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呢、這个罗马尼亚都出咗新招啊！呢一招会唔会都可以令我哋香港嘅官员咧都谂一谂？如果系话要提高呢、這、一个接种疫苗嘅人数嘅话，会唔会都用一啲新桥咧？我哋又冇呢一啲可以卖下古堡啊，或者吸血僵尸咁，但系我哋有啲咩咧？真系唔该晒啊，蔡坚先生咧，早日咧已经话俾我哋听，就系医学会会长啊蔡坚，佢咧就谂咗出嚟啦。佢话揾阿姜涛同埋 Mira 啊嘛，做推广政策啊。如果下一场 Mira 佢哋嘅演唱会真系揾到呢个红馆啦，入纸批俾佢哋啦。不过咧就加多个条件，就系、是、你打完疫苗有得睇 Mira 演唱会，咁样系咪会吸引到多啲人愿意去打针咧？尤其是啲年青人、哦，咁呢个就我见阿蔡坚咧系早日前咧系讲嘅。咁但系如果我话咧，阿蔡坚啊，应该咧唔单止话系大批年轻人啊，其实应该系仲有好大批咧妈咪级嘅香港人咧，都可能会受到吸引嘅。唔知呢一条桥系咪真系受用啦？我咧就会俾咧五个竖起手指公嘅呢个 emoji 咧，就系唔系俾蔡坚啊，系俾罗马尼亚嗰条片啊！咁好巧，会唔会都引到啊桂花田都嗱嗱声 mark 个日子咧去打疫苗咧？ 如果真系咁嘅话，其实都几吸引啊！OK， 大家可以谂下啦吓。嗱，计啊呢个鱿鱼、章鱼、墨鱼、乌叉、八爪鱼。海狮、海象、海豹、海狗之后，今日我讲下金笋同红萝卜啊！如果豪仔有老婆边，你叫佢买红萝卜嘅话，或者拍金笋嘅话，唔知佢会买咗啲咩翻嚟咧？佢就会话乜唔系一样嘢嚟嘅咩？英文咧就一样嘢，都系叫 carrot 啊。不过咧，佢哋嘅外形咧就有好大分别啦。金笋嘅样子比较后生啲，系啦，颜色又鲜艳，系啊，橙色噶嘛。咁外形咧又幼长。平滑嘅，而红萝卜咧个样咧就老啲啦，因为咧佢比较粗身啦，身有泥啦，同埋须根嘅。咁啊，虽然佢外卖咧，唔系外卖，佢外相就系嗰个卖相比较麻麻地，但系咧要嚟煲汤咧就最甜，又最容易煲得腍嘅。而金笋咧就比较爽脆啦，味道比较清甜啦。咁啊要嚟整沙律啦、西汤啊或者金笋汁咧就最好不过。不过就唔系人人都喜欢佢嗰、那个即系如果生食嘅话咧，嗰种味咧就麻麻地嘅。因为生食嗰个好似青草味好多啊。咁但系专家就话啦。 其实金信咧系不宜生食噶，因为佢话咧佢里面嘅当中里面有个 B 字符号嗰个胡萝卜素咧就好难被身体吸收噶。咁啊金信系应该煮熟嚟食嘅，佢就话啦，佢含呢个丰富红茄素啦，唔系茄红素啦，膳食纤维啦，同埋高矿物质，又有抗氧化。咁点煮啊？佢就话啦，水煮熟佢，或者系用其他材料炆熟佢咧，咁就最好啦。因为佢话喺煮嘅过程咧，金信嘅细胞壁咧就会因为煲热而被破坏，咁先至会令到嗰啲胡萝卜素走出嚟，容易被身体吸收。所以咧就佢话啦，煮熟先至打汁嘅金信汁咧，營養度啊，吸收度啊，係由 10%， 即係話你由生去整個金信汁，同埋或者係煮熟咗之後咧，佢話咧啊，10% 飆升到93% 啊，哇咁正，咁就要食多啲啦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又唔記得啦，每樣嘢都係咧要適可而止嘅，太多胡蘿蔔素咧喺個身體裏邊咧嗰啲皮膚係會變黃噶，各位係啊，記住適可而止就得啦嚇。今日分享咧啊 Tantum Tech HD 嘅 channel 啊，咁咧佢嘅片中咧就拍摄咗由金笋由农地嗰度收割，用收割车铲起啊，到倒落个车斗度运送去清洗咧，再去厂房嗰度咧就进行呢个处理啦，拣选啦，包装啦，继而咧运到去超市俾大家去买，整个过程咧，哦，原来就系咁样嚟嘅，我哋一包包嗰啲金笋就系咁样噶、哦。继而咧，佢就有呢、這个睇完金笋咧，就会睇提子啦。啊，提子唔系提防骗子嗰、那个吓，系酿葡萄酒嗰啲葡萄啊。咁你都系由佢收割之后咧，经过点样处理啊、加工啊，之后咧就倒落去嗰啲木桶里面啊，系啊，点样去酿成红酒咧？咁呢个过程咧，都系俾大家睇嘅。所以我今日会俾呢条 channel 三个金笋样，同埋三个提子样俾大家吓。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吧？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秀恩琪，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琪，早晨咁多位咧喺屋企嘅同学 ，Hello， 今朝咧我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好奇特嘅生物啊， 点奇特？ 真系吓咗我一跳啊！ 我见到张相我都觉得好惊啊！ 系 啊，原来话咧早排咧喺南非咧有个学生啊，佢咧走去钓鱼啦，钓到一条鱼啦，跟住咧当佢捉起条鱼。擘大佢个口之后咧，吓死人啊！佢见到嗰条鱼嘅口入边有一只对眼系蓝色发光嘅生物望住佢啊！ 系啊，系喎、啊， 好恐怖，其实惊过你都咪话，因为咧、平时咧即系钓鱼通常咧，咁你就会掹翻个鱼钩出嚟，所以你一定系擘大佢个嘴啦，系咪、跟住佢。 哇！ 无端端咧，有个好似外星人嘅乜嘢喺个喉咙嗰度啊， 吓死人啊！咁啊，呢个学生咧就嗱嗱声影相啦，影低咗张相之后咧，佢又走去放生嗰条鱼喎， 惊咗系咪？因为 点解佢唔去呢？佢俾人研究啊！ 系啊，不过咁， 定系嗰条大鱼食咗只细鱼？ 又唔系啊！后来咧，呢、這个学生咧，佢就将个相片咧就传咗俾一位教授啦。咁、那个教授咧就于是为大家解开个疑团啦。哦，嗰条喺鱼入边个口入面嗰只眼睛发光蓝色嘅生物咧，唔系外星人， 系咩嚟噶？ 原来咧，佢系属于一种咧寄生喺嗰啲鱼入面嘅一种叫做食蚀虱。 哇！ 即系食条脷嘅虱乸，嗰、那个虱或者糖虱个虱， 系啦，糖虱个虱， 佢唔会啃死佢嘅咩？佢好大只噶喎。 嗱，于是乎咧，我又试下啦，去揾下资料啦。 食蚀虱啊！ 食蚀虱，原来话咧，食蚀虱咧系俗名嚟嘅，佢、 哦、 个正名咧系叫做缩头鱼虱， 缩头 鱼虱。系缩头鱼虱， 系 咁系咩嚟噶？咁系一种咧寄生嘅甲壳类生物。 系 咁佢系点样运作啊？咁原来话咧，佢咧就系、是、比较咧常出没喺呢个墨西哥嗰啲海湾咁啦。咁佢咧系点咧？就佢首先咧就走入去，通过嗰啲鱼类嘅鳃咧，就走入去个鱼嘅身体里面啦。咁跟住咧，佢就会霸咗佢嗰条脷 啊，嚟到生长啊。 然之后咧，佢慢慢 你系寄居蟹咁样啊。 但系佢好恐怖啊！佢会有能力令到嗰条鱼个舌头咧系溶咗，然之后变咗系佢自己啊。 即系咧，令到你条脷 霸占人哋身 体啊。系啊，令到你条脷诶运作唔到咧，佢就代替咗佢啊。 代替咗条鱼条脷，好恐怖 啊！ 咁、 啊、 嗰条鱼点食嘢啊？ 咪条脷照食咯，不过条脷唔系你自己，系嗰只嘢咯。 哎呀，好惊，我要鬼上身。 系啊， 嗰只食蚀虱咧就会咧，因为你条鱼咧食啲咩咧，佢都可以享用埋， 佢都领埋一份啊！ 佢 兼 好懒， 好懒啊！ 佢 占 据咗人哋身体， 但 佢 都要等噶，佢都要等到揾到呢条鱼，然后仲要等一轮先至霸到你条脷噶。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吓亲人。不过咧，大家好惊咯，但好彩咧，啲科学家咧原来都有研究呢种嘅食蚀虱咧，就话咧佢哋对人类应该就冇害 嘅，即系佢唔会攞咗我哋条脷嘅， 但系佢吓到我冇咗个鼻嘅， 系啊， 鼻哥窿都冇用， 鼻哥窿都冇用。边个如果多嘴同埋长舌嘅咧，你要小心啲啦。 已经向区议会主席和当局请辞，任期到本月底。他认为条例草案通过之后，区议员面对风险太大，会为言论和议会工作带来限制，考虑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认为承担不到。深水埗区议员民协处理主席表示，民协会留守区议会，未能评估被取消资格机会会有几高。立法会有关条例草案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说，部分区议员透过区议会平台煽动仇恨，今次通过修例能够正本清源。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日成立，新华社报道，新成立的疾控局将负责制定传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职能，代表疾病控制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转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类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3点，跌177点，成交金额86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4升个半，恒大汽车47.2跌3.95，腾讯控股593.5跌5蚊，美团系255.2冇升跌。盈富基金28.24跌1.6，阿里巴巴217.4跌2.8，小米集团25.8跌3毫，港交所443跌4.2，中国平安80.2跌7毫，友邦保险97.2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24，瑞士法郎8.55。欧元是6.002，加元6.41，加新西兰元是5.568，欧元9.38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跌518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15美元，卖出181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香港区啦。由于路面有油渍，马纪先峡道11号啦，喺港景别墅附近噶，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马纪先峡道11号对出来回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再重複多次，就是馬紀仙峽道11號，即是大約在港景別墅附近，就是有路面油漬，現在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影響到來回方向就比較擠塞。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和去尖沙咀擠塞，龍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處對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万顺台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 程振鹏系沙真。 哇，系冇对白噶。 奉送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点啊，13分啊，咁啊气温呢继续又上升啦噃。 係啊 ,31 度气温，相对湿度 75%, 那个雷暴警告冇咗啦。 係冇咗 ,very good, 係。 嗱两位我拍档啊，亲爱拍档係啦，程振鹏同埋豪仔。 係。 咁啊你哋好多要睇医生啊。 係啊。 你医生有你有医生电话。 係。 医生有冇你哋嘅电话㗎、 我 讲私人。唔系讲紧佢即系睇你嗰、那个 诶，咁、唔会有啦。 哦，除非你同佢系有私人嘅交情咯、我有噶、我其中一个中医，我哋会有 WhatsApp 噶。 哦，有 WhatsApp 嘅，佢系、 啊、 你系问你系问正，定系佢问候你啊？ 咁通常都系我问佢先嘅，系咯。 咁即系可能有啲 不过冇嘢嘅，因为你咁样交换得电话咧，就代表其实你系愿意同佢倾偈噶嘛。 哦， 系啊。系啊，所以 你冇嘅，即系冇医生嘅私人电话嘅。 唔会咁样倾闲偈 咯。系咯系咯。咁样你有你家人医生电话？ 我得佢一个 呢个算啦， 系咯。 但系佢唔系我家庭医生。 我最中意你家人医生系将所有嘢都话俾我哋听噶嘛。 最好啦，佢分享啊嘛。 系咯，所以头先你一问我，第一时间就谂咁啊，咁你医生咪咁？ 系佢咯，系啊。 系咯，我净有第二啲医生都有嘅。 OK， 咁啊，即系好正常嘅交往啦，好正常地去倾，可能唔知有冇倾偈你哋，可能多数都系以。问证为主， 接收多啦。 咁你医生好中意分享啫，系啦。但系如果有位医生佢主动地话啊，不如咁啦，为咗方便，系啊，为咗方便咧，我就系即系睇下你个证咧，我将你嘅电话，你俾你电话我将你加入成为朋友，好唔好啊？ 好啊， 成为朋友 系啦 ，OK 啊 ，OK 啊， 好啦，以为有个医生朋友 系咯， 好啦，加咗之后咧。咁啊，咁啊，一排 计唔计钱噶？ 计咩钱啊？ 即系当诊疗费。 哦，咁我又冇咁讲。跟住咧，过得一排嘅时候咧，佢话啊，你点解你仲未嚟复诊嘅？咁跟住咧，于是乎咧，个医生咧就透过一个叫做微信，系啦，透过微信啊，喺度问佢啊， 你仲嚟复诊？ 点解你仲未嚟复诊嘅？系时候咯噃、 哎啊，都好关心我啊。家庭医生就系咁噶啦， 唔系家庭医生，佢系医院嘅医生嚟噶吓。 唔系咁，佢等于系我的家庭医生 啦。系啦系啦， 咁又几好喎、啊。佢又提我要复诊， 都好啊。咁行倾下偈，倾下偈嘅时候， 系咯。 佢有啲性暗示喎， 你又知系性暗示？ 因为 讲嚟听下，我哋敏感啫， 唔系咯，佢就系问你敏唔敏感。 你即管讲嚟听下。 嗱，医生系男士。睇证嗰个女士、，OK 吓、那个关系就系咁啦。 好啊， 咁啊跟住咧，即佢又冇讲 年纪啊， 佢冇讲年纪，亦都冇讲个性暗示嗰个内容系咩。不过 由于呢个属于烟嘅内部调查，我哋唔方便透露更多案情。不过我哋愿意开诚布公。 系啦 ，OK， 咁都唔使过半月之后先讲噶。 系，咁啊，咁都要经过调查噶，系咪先？ 咁而家医院系点啊？ 系啦，而家咧，咪跟住咧个性暗示，嗰个性暗示嘅内容系咩？佢冇讲。不过 点啫？ 个男医生 吓， 佢自拍 系佢自拍 自己嘅身体最重要嗰个防线， 哦，就是个听筒啦。身为一个医生，最重要嘅当然就系嗰条听筒啦。 会唔会系因为咧？ 嗰位女病人啊，之所以得嗰个病患咧，系会因为佢嘅老公而令到佢咁样嘅咧？ 唔好意思喎、 啊， 嗱，如果唔系 性病嚟嘅， 系啊，系啊，佢问帮帮关于问佢老公嘅嘢啊。 心病还需心药医， 性 病还需就嚟医医。 嗱，个女士咧就去呢个深圳广广大深圳广大嘅深嗰个医院嗰度， 广大 广大医院啊， 系 啊， 即 系广大医院啊。 嗰個分布 係啦 係 啦 係 啦，咁啊就去日前咧，因為佢咧發現自己咧嗰、那個胸部咧就發現有腫塊，咁啊咁跟住就去睇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咧就安排咗一個男醫生俾佢， 係 咁啊咁啊睇啦，咁啊跟住去檢查啦咁、 去到呢步 係啦， 男安排嘅男醫生唔啱咩？ 嗯，唔 系、 啊、 即系佢想强调个事件系一位 男 医生睇紧一个胸痛嘅热特病。 如果作为一个女病人咧，咁你会期望嗰个系女医生多啲噶？ 咁当然啦。 我作为一个女病人嘅老公，我都会只系想佢系一个女医生睇咯，因为我都可以睇啊嘛。 明白， 系啦， 系咪先？ 医生我都有啲唔舒服。 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即系安排咗个男医生嘅时候，咁我即系佢咪可能唔系佢搞，我唔知佢程序系点啊。总之系有一个男医生。 嗱，我哋要讲清楚先。唔系话一个男医生睇一个女病人咧，就一定会搞埋一堆，同埋会有唔合作。其实因为好多专科咧，其实佢都唔会分男女，因为佢哋眼中就只有医生同病人嘅啫。 系啊，啱啊，啱啊。 如果你自己好介意嘅，你当然可以话我净系想睇女士嘅。 系 啦，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如果唔系咧，啲人话哦个医院原来安排男医生咧，佢有问题嘅，冇关系嘅， 唔 关 事， 系 当然 唔关 事，真系啊，嗱，可以系因为即系学你话斋，学豪仔话斋咧，医护咧即系医生同病人 佢都冇 理 性。 系啊， 佢哋專業嘅就唔會咁樣做嘅。 啱啊，咁問題就嚟啦。 嗯， 咁咧，咁啊呢個係啦，奇怪嘅個別個案嚟啦，我要咁講啦。咁啊就話啦，佢醫生話啊，咁不如咁啦，為咗可以跟進你嗰個 case 咧，咁可以跟進得好啲咧，你俾個電話我，我將佢加入咧成為微信嘅朋友，好唔好？ 好啊。 OK， 咁啊嗰個女病人嗰個佢梗係好啦，係咪先？咁啊加入咗之後咧，佢有一段時間都未去覆診喎。 係。 咁於是乎個醫生就微信佢啦。係。嗨，點解你？咁嗱，都唔嚟復診啦，咁啊，傾下傾下嘅時候咧，咁嗰個咁啊，即係嗰個女事主就講啦，佢期間咧嗰個對話內容咧有啲性暗示，繼而佢就 send 咗將佢自己自拍佢嘅下體嗰個相傳咗俾佢， 下體真係將自己下邊條聽筒 send 俾佢睇啊， 係啦，係啦， 知有呢個功能可以聽嘢， 跟住係啦，佢探討係啦，係啦，跟住咧嗰個女 咁好明顯係性騷擾嚟嘅， 係啊，跟住個女就話：喂，你咁樣做并不适合噶喎，咁 点会咁傻嘅？ 系啦，就唔知点解。 边句傻啊？哦，医生系啊，真系好傻啊！ 你 send 埋相， 好傻啊！ 系 啊， 除非佢俾人整蛊 hack 咗嘅啫。 嗱，咁啊， 咁使唔使对翻嗰个系咪佢啊？ 有对噶，咁 系，即系玻璃鞋就可以试翻个脚型。 咁你攞翻张相同埋。唔该你，系啦， 可以认到噶。 咁啊，电话嚟啦，电话嚟啦。以澄清你咧，唔系当事人，咁麻烦你咧，你上一上嚟我医院，帮你俾翻保释金咧，跟住咧等等嘅嘢。 咩事啊？ 咪即系讲个骗案啊！ 哦，有骗案。 咁咧嗱，咁啊真系咧俾 讲笑嚟噶， 系讲笑啫， 即系俾人 骗案啦。 咩边样啊？ 佢自己捞咗啲嘢落去。 诶，算啦。咁跟住咧，喂，咁你知唔知嗰、那个即系嗰个女士就话，喂，你咁样做好唔适合噶，咁样呢个行为。咁跟住咧，知唔知个男医生讲咩啊？ 咩啊？ 你估佢会讲啲咩回应一句佢啊 ？Come on, baby 啊 ！No， 好嘢，好嘢，应该同人分享。 No， 佢太自豪啦，咁样。 佢太自豪，佢唔自豪嘅。 嗱， 我搞错咗， 唔系佢冇自豪，亦都冇自卑嘅。 俾咗send错咗啫，唔系俾你嘅， 唔系佢系咁同佢讲噶。咁佢就话，其实我都睇过你啦，咁而家你睇翻我，咪大家打 平 手咯。 我冇谂过睇你。 我黐线嘅，佢话，反正我都睇过你啦，咁而家睇翻我都好做咩啫？咁 啊， 当扯平啦咁样。咁当然啦，呢件事就嗰个女事主就顶唔住啦，咁啊 cap 晒所有嘅图咧，就拎咗去嘅，拎咗去嘅医院嗰度去投诉佢啦。咁当然呢件事已经系成立啦，咁跟住嗰个医生咧，已经停。咁经调查噶嘛，一嚟系革职，系咪先要审噶嘛？ 系 冇晒程序嘅咩你？咁啦，系好似咁啊，嗰个医生就停职咯，就而家系接受一个内部调查咯。 不过咧，你知唔知我头先咧睇到其中一份报纸咧，因为佢内地南方都市报嘅新闻啦，咁香港啲报纸转载咧，其中有一份咧好详细咧，佢连嗰个医生同嗰个女病人咧 个 对话 cap 图咧，佢有个对话。嗱，我觉得吓，我觉得。 个医生佢咁样做咧，就肯定系衰格噶啦，即系冇得讲噶啦。但系咧，佢真系有拆佬试沙煲，然后咧，我真系觉得嗰个女病人咧，佢个回应咧 系 并不太系即系够坚决啊。即系嗱，因为点解咧？我睇翻佢其中一段对话咧，佢其中一段咧就系语音嚟嘅，所以你睇唔到嘅，佢即系录音啦。但系咧，你会估到佢，因为下边咧又打咗段文字，咁佢大概系点嘅咧？嗰、个医生咧就话：系啊系啊，点解我话咧第一次就我冇帮你查题，就因为咧第二次查题嘅时候咧，即系我谂个意思系佢帮你做检查啦。佢话点解佢可以知道自己嘅第一次唔系我帮你检查，我系第二次先帮你检查咧？佢话因为咧，我记得当我第二次帮你检查嘅时候咧，我就有一种被惊艳嘅感觉，即系惊到好震惊啊！即系话哎呀好靓啊，惊艳啊咁样，惊艳到。佢话咧，所以我好肯定咧，第一次唔系我帮你检查嘅，如果唔系咧，我第一次已经觉得好惊艳噶啦咁样。 哦， 好啦，咁、okay. 跟住咧，嗱，好明显呢啲其实已经系一啲 无聊说话嚟啦， 即 系如果当 边有咁。 咁靓嘅，系啦、 啊。 如果我第一次你嚟做检查，已经系我嘅。好啦，嗱，你正常，你一个女人，你听到个男医生咁样同你讲，仲要你系因为你去做胸部检查， 啊、 你而家唔系睇手指甲。咁点知咧，嗰、那个女病人咧，佢个答案咧，嗱，即系我如实陈述啫。佢第一句咧就先讲咗句话。哎呀，我唔制，即系一句小粗口嚟嘅，但系咧佢就唔系闹人得好劲嗰啲，即系类似内地嗰啲少少嘅，佢仲要加咗个公仔后边，然后就话啦，嗱我要说脏话了啦咁样，即系话我要闹人啦， 系啊系啊， 嗱咁呢个答案答案好明显唔系话咧，即系嗱你唔好乱讲嘢，系啦佢唔决绝啊， 唔系警告嘅字眼， 系啦佢只能够讲唔决绝，好啦，然后仲要下一句先紧要， 系咩啊？ 点解而家你话？个医生咧，俾人哋话佢，其实有一段咧，你头先冇讲嘅，就是、个女病人就投诉佢话咧，佢无端端话佢个胸生得靓。 哦，佢冇啊，呢度冇张冇讲。 你呢份太少啦，真系、 哦。 好啦，咁点解佢会讲呢一句说话咧？原来又有前提嘅，就系、是、当佢嗰段对话咧，我睇佢下一个段落咧，佢就个女病人回咗句就话：，呀，类似呢啲啦，然后话嗱，我要说脏话了啦吓，咁样。咁啊，医生咧又录咗一句语音，又冇听到嘅，但系佢又加咗段文字，佢就话。只是事实的陈述一件事嚟嘅啫，你唔好带有太多感情啦吓，咁样即系好似话，我只系讲真啫，我觉得你俾你惊艳到咁样。跟住个女嘅知唔知讲咩？个女嘅回复佢一句就话： 有图有真相。 唔系啊，佢话我知道我胸长得很丑。 哦， 你无端端你话啦，你同人哋嗰个系胸部嘅检查，然后个医生咧已经系之前咧猛咁就话啦，我相信我系第二次先帮你检查，因为咧我第二次见到你个胸咧我就惊艳到，如果我第一次已经检查咧，我一定记得嘅。然后咧佢就喺度话，嗱你再讲我要讲粗口噶啦，唔系我讲事实啫嘛，得啦唔使讲啦，我知道我胸生得肉酸啊。你无端端仲要同佢去一齐讨论自己个胸生得靓定唔靓？喂，你个女人嚟嘅，你无端端点会同个医生喺度主动陈述话？我知道我个胸长得很丑。 只系一男一女喺度 喺度 flirting 咁样，大佬啊！ 但系会唔会系内地嘅嗰啲对话系咁样啊？ 唔系， 我哋唔知咋话。 唔系，唔可即系嗱，你唔可以咁样理解，因为如果咁嘅话咧，咁莫非内地就唔会有人俾人即系所谓有性骚扰？ 当然唔系啦，我。意思系话，即系佢哋呢啲回答实系唔系我哋所谂嗰样嘢。 唔系嗱 ，OK， 所以我而家只系咧，我睇翻呢段对话咧，嗱，我哋当我哋三个嚟自唔同嘅背景咧，我哋自己抽丝剥茧。 好啊。 佢跟住仲讲咩咧？佢话得啦，我知道我胸长得很丑。咁然后嗰个医生咧又再录咗一段语音，然后下边有加句就话：我唔系讲反话噶，我都唔系讲说谎噶。佢话咧，你的胸长得很漂亮。嗱，呢句好直白啦，你的胸长得很漂亮。咁、 哦 okay、 下一句。个女士如果俾你，你会点答佢啊？ 终止对话， 终止对话啦，又或者直情系表示愤怒啦。 系啊系啊，我会投诉你啦咁样。 佢跟住再加一句，个女病人咧就话：没有，我有自知之明。 即系 继续，佢继续自己靓唔靓啊？ 系啦，佢继续同人哋讨论话，我知道自己个胸究竟靓唔靓咁样。 但系又唔知佢嗰个叫做录音语音去讲啲乜嘢？ 唔系，即 系 其实从嗰个女士咧，佢冇尝试去停止个话题。 系啦，咁然后 佢继续有回应。 佢跟住真系有好多话延续啊。然后当佢话没有我有自知之明嘅时候咧，然后个男医生就好顺势又再讲佢话。唔系你没有， 是你不懂女性的美啫，即系话你唔系丑噶，不过你自己女人你唔知啫咁样。跟住个男嘅个女嘅继续有讲，佢话：哎呀，你呢个男人讲嘅根本就冇用嘅。你系嗰啲咩善信男，即系你好心啫。 哦，你好心赞我啫。 喂，大佬啊， 哦、 你咁样 即系好话赞你靓女，佢话你唔丑嘅，唔系咧，我只有自知之明嘅，都系唔系咧咁样。 系啦，跟住然后咧就真系有两句就核突咗啲啦，因为咧佢跟住又有两段录音唔知嘅。咁、然后咧个女嘅竟然答话系咩？然后第二句就话啦，你又唔睇男科嘅？嗱，我就估计咧，可能嗰度就讨论紧咧自己啲性器官，因为佢喺呢一段说话第二章咧，佢、就影咗自己下体出嚟。所以咧嗱，而家睇翻成段对话咧，我都系嗰句，那个男嘅一定系专业失德噶啦，因为你 系 医生， 系啊， 你仲要 send 啲露体相嚟俾个女病人，呢、這个一定错噶啦。但系你如果咧，你话 女方你个 佢有冇任何做到？唔系，我唔好话引诱嗱，咁样就叫怪责受害者啦。 唔系引诱啊，我意思系引 佢。有冇足夠嘅嗰、那個停止佢、有冇一個比較堅決啲咧？話俾佢聽，喂，我唔想同你討論呢啲嘢。係 啦， 嗱個對話裏邊，嗱大家自己 聽唔到， 你自己睇啦。你係咪真係有機會俾人哋以為嚇係咪真係可以討論啊？ 即係呢一種咁嘅回應方法咧，其實係暗示咗咧冇停啊，即係唔想結束嗰個對話。佢可能嗱、可能呢位女士咧， 個女士又唔知道自己係咪其實做緊一個唔好嘅信息，可能佢以為我冇嘢啊，我唔係諗住同你有曖昧。咁样，但系你谂下， 俾人睇到呢个文字，你会觉得喂，如果你系唔中意嘅，你系觉得佢性骚扰嘅，你唔好继续同佢讨论你个 系啦。其实我就 系 想提出呢点。 虽然你话文字对话啫，系咪先？ 系啦， 哦， 即系呢个真嘅嗱，可能好多 不论男好女好啦，如果你要保护自己嘅时候，就知道呢一种系并不是一个正确嘅方法。 系啊，嗱，即系我哋绝对知道唔你唔可以话唔通个女人冇即刻 say no， 你就可以 send 自己啲核突相上嚟。但系你谂下个过程。即系你如果你可以坚决啲，你一见到人嚟一讨论你个胸，你就话对唔住医生，我觉得好唔舒服 啊，同埋唔适宜喺度咯，系啦， 系啦，你应该同佢讲话，我觉得被冒犯啦，咁啊一定 end 噶啦，即系如果佢继续纠缠你，咁梗系佢自己再咸湿贱格啦， 佢理亏啊， 系啊，而家就 佢就吓， 唔系，我觉得系有啲即系应该提醒翻咧，我谂我哋好多市民，即系你有阵时 男好女又好， 嗱，我觉得咁样提醒嘅男嗰啲咧，你真系唔好以为。喂，佢同我倾多两句咁啊，应该冇事啦。 喂，唔好啊！ 喂，始终你唔好忘记你同佢嘅身份系咩人先，即系你一个医生，佢一个病人，即系呢条界线都系要守住嘅。 都真系要小心啦。 系 啊，而女士亦都真系你要睇完之后，你真系要话俾自己听咧。 警惕我。 男人啊，有阵时谂嘢咧，真系好简单噶，好傻啊！你佢真系会以为系咪真系倾得噶咁样？ 狂烈得疯癫的爱恋，如病魔一般可怕。我让他困受，才自觉控制他血压。还是等医好这个痛，痛疮疤都复原一天，也应该回家。留意在你的病。这深刻的创伤，是实或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悲哀疗伤，度过今晚夜痛苦一场，我暂时将那故事收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理大团队发现首宗变种病毒个案的印度裔男子，病毒的基因排序和酒店轮房的菲律宾男子几乎相同。但是事件仍有很多谜团未解，包括患者检测采样日子是否重叠， 如果個案在同日採樣，病毒有機會透過患者打開房門、除口罩採樣期間，在走廊通風未完善的情況下，將帶有病毒的空氣流出走廊外再傳播，認為調查詳細傳播渠道是重要，有助預防再有同類事件發生。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公众对接种疫苗存在担忧，他建议派专业医护人员通过电话热线或 WhatsApp 等渠道直接回答市民有关接种的疑虑，相信更能够有效消除市民对接种的忧虑。申诉专员公署发表主动调查报告，指出机电署对升降机和自动梯安全的监管有六项不足之处，公署向机电署提出合共十一项改善建议。报告指出，机电署对升降机和自动梯安全的巡查欠缺针对性，而在巡查前先联络承办商的做法亦削弱巡查阻吓力。报告表示，机电署有需要提升检验工作监管，对于一些工程人员超额保养，即是一日内处理超过六部升降机或自动梯保养工作的监管不足，容许先超额后报告的监管方式过于被动。公署建议就超额保养的情况，署方应该先要求承办商提交工作日程和超额的原因，針對超額報告較多的承辦商加強規管和巡查。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建築署對負責公廁維修保養的承建商監管機制有可改善之處，署方向工程嚴重延誤的承建商所收取的算定損害賠償金額不高。報告指出，有承建商延誤125日的工程，算定損害賠償金額只是54元，認為賠償額偏低，對承建商亦未能產生阻嚇作用，建議建築署檢視提高施工令罰則的可行性。公署又說，今年3月視察元朗區有較多投訴的公廁，發現幾間公廁分別有不清潔、有臭味和裝備損壞等問題，但未有獲得妥善治理，認為食環署應該就投訴內容採取針對性的改善措施，並應該定期檢討翻新公廁的優次。立法會通過決議案修訂建築物條例附表，修訂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檢核計劃的涵蓋範圍，容許多十一項小型建築，例如支撐無線電通訊站、空調的構築物或者金屬支架等可以繼續使用。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容許在制度設立前落成技術上違例但風險相對較低的小型建築設施，經檢核計劃由定名專業人士或者註冊承建商檢查和核證安全之後繼續使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3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1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8升个九，恒大汽车47元跌4.15，腾讯控股590.5跌8元，美团254.6跌6毫， 盈富基金28.18跌2.2，阿里巴巴217.2跌3元，小米集团25.7跌4毫，港交所442.2跌5元，中国平安79.95跌9.5，友邦保险96.7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2，人民币6.455，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6.96，跌450点。港金现价报16,8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82美元，卖出1,81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区啊，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入处对开，因为有意外，慢线受阻噶。塞道去丽业街，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开，慢线有意外，塞道去丽业街。而较早前咧，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11号，即系港景别墅嗰段咧，因为路面有油渍啦，曾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就回复正常行车，不过来往方向交通都系好繁忙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湾仔的司徒拔道下行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现时交通比较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至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5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5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5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嚟11:40， 系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而家有豪雨露。 豪雨露，回顾生涯第二集啊。 前半段呢我就讲到话我系喺公共事务组里面就做节目啦。嗰段时间系学嘢最多尝试最多嘅一段日子。咁我做过风烟节目嘅编导啦。咁听咗三年几呢个电话㗎。其实嗰段时间呢都系好刻苦嘅，因为听电话真系好枯燥。虽然你可以同自己讲喺历练嚟嘅，可以训练自己点样喺三秒里面就判断嗰个电话啱唔啱用，帮唔帮到个节目。咁毕竟呢都系听电话嘛。嗱嗰阵时咧，我甚至乎可以有一个绝技嘅，我可以咧一开声听佢嘅语气声线，就知道咧电话旁边嗰个系一个普通市民啦，定系有专业背景嘅人士。喂，真噶，冇夸张噶，嗰时成日都有人打嚟玩电话噶。啊，有一个咧，永远就会咧闹我哋嘅主持咩搞乱香港啊咁上下啦吓。其中咧有一个阿伯咧，佢最大嘅特征咧就系佢把声好沙噶，可能闹人闹得多啦。而且咧，阿伯年纪大，唔够气，佢永远咧闹人之前咧，佢都会先吸一啖气，然后佢先会开始讲嘢嘅。嗱，所以咧，我一接到电话咧，我一听到佢倒抽一口大气，准备读出闹主持人个姓嘅时候咧，呢个啫，我就马上嘟收咗个线。哇，时间啱啱好，真系唔迟亦唔早嘅。同回忆这阵子。咁啊，听电话咧就遇到好多奇人奇事嘅。试过有听众打电话嚟咧，话自己遇到家庭悲剧，想轻生自杀。哇，嗰时啊，佢讲到自己咧好似生无可恋，下一秒咧已经会离开人世咁紧张嘅。喂，我都好紧张啊！我第一次噶咋，我完全唔知道可以点样帮佢。嗱，当时咧其实佢已经收咗线噶啦。我是可以当是冇件事发生哦，完成八点啊，收工搞定。但是那时候我就真的好担心，喂，我收工他会不会收了档的，我会不会眼白白呢见了条生命就消失了的。所以 我就问了啊，监制监制我应该怎么做呢？监制跟我讲，他就说嗱，你其实呢是可以呢打俾社署他们那些新闻官的，因为为什么呢，里面会有一些即是社工啦，里面会有些社署的专人呢可能会帮助到这些事啦。他说你自己决定啦啊，不过讲真的，他跟我讲全部都是收工以外的额外工作，同节目是无关的，咁亦都不会出街成为古仔的，嗱你自己去衡量啦啊。咁重点衡量啊，一口答应就打啦。哇，嗰次真係呢，你逐个新闻官嘅电话打去，咁嗰陣时呢仲未兴呢，即係有嗰啲咩电话可以咁样搵㗎嘛，就上网睇嗰个电话表。好多都收咗工啦，哇，后来真係犀利。打到去呢佢其中一个总新闻主任嗰度喎。哦，电话打通咗喎，对方都好愕然，夜晚八点几有人打嚟，然后仲要同采访无关嘅，係求助有关。哦，但係佢真係非常之好。佢就帮我咧，就应承攞咗嗰个即系要求助嘅市民电话，然后佢话咧佢会打去跟进嘅。哇，嗰晚啊真系好漫长啊，因为点解咧？我要直到啊嗰个总新闻主任啊，佢再打翻电话俾我，确认咧佢揾到个事主啦，而个事主咧亦都冇轻生，咁先叫做咧完成咗个任务。啊，呢段经历咧，其实真系都几帮到我嘅。第一，我认识咗一个总新闻主任啦，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其实会同佢成日好多偈倾嘅，约嘉宾上面呢係有帮助嘅。第二，即係呢件事亦都令我明白到呢，原来我都冇当自己呢係做緊一份工，我真係做緊一份呢同公众有关係有影响力嘅一份工作嚟㗎。所以即使呢当时我冇得开咪，但係幕后一样可以发挥到作用呢，原来可以帮到人㗎喎。分享笑声啊，咁啊，讲开后来嘅烽烟节目咧，啊，有两个人咧，我真系要多谢嘅。一个咧，其实就系我当时嘅上司咧，佢名叫李洪江。咁啊，我好记得嘅，佢一直其实咧对我好严嘅，仲试过闹我，不过系闹得啱嘅。唉，嗰阵时你啱啱出嚟做嘢，你又点会咁醒目先得噶？但系咧，我最记得咧就系佢离职嘅时候，佢就叫我埋嚟，佢话过嚟啊，有样好宝贵嘅嘢要俾我吓，唔系嘛？大家男人，你有咩宝贵嘅要俾我啊？咩嚟噶？哼！原来就是 contact list 啊。真的要话当年啊，各位听众，即是现在呢可能呢你所谓的 contact 呢就很容易啦，因为每个人都有智能电话啦，你就要 share 个 contact 几咁容易， WhatsApp 咩都得嘅。 但是我当年做紧嘢嘅嗰个年代咧，系未有智能电话嘅。你知唔知嗰阵时最兴系咩啊？就系 Palm 啊，电子手杖啊。可能你有啲年资嘅朋友，你都知道几型啊！哇，银色嘅嗰一部咁样嘅电子手杖咧，好专业噶，你直情觉得自己咧好似即系嗰啲专业特工咁样咧。今日我嚟记录电话嘅。主要工具嗰阵时，我哋每个编导咧，你无论有钱冇钱，你都要死翻部翻嚟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入唔到电话，即刻揾到人嘅。咁啊，当年咧，我嗰位即系监制佢临走啦，佢咧就将佢咁多年咧喺传媒做嘅界别所认识到嘅联络人嘅电话咧，一次过就 transfer 晒咧成抽资料咧就落我部 palm 度。你明唔明啊？嗰一幕咧真系好似啊武侠小说里边咧。嗰、那个师傅咧，将自己毕生嘅功力咧，好似过咗九阴真经、九阳真气咁样咧，争在未剥衫喺个玫瑰花丛里边咧，过晒俾你噶咋？喂，因为讲真，即系嗰啲联络电话咧，有 call 机当年啊嘛，有手机，甚至乎会有埋咧嗰个人嘅屋企电话。哇！而你要知道，嗰阵时咧，如果你要做呢啲封烟节目嘅编导咧，你系咪成功咧？除咗你嗰啲即系对时事触觉判断之外咧，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你识唔识人啊？喂，真系噶，你有三个博士学位都冇用噶，因为如果你连一个立法会议员嘅电话你都攞唔到，你唔可以喺十分钟之内打到俾佢，约佢封烟出街嘅话咧 ，sorry， 我谂你做呢个岗位都系唔适合噶。哇！但系嗰阵时佢一次过过晒俾我，即系话等于一次过将佢十几年嘅传媒经验过咗俾我呢个啱啱出嚟做嘢唔够三年嘅死僆仔。哇！一分钟之内咋？我升咗十几个 level 啊！我由一个乜人都唔识嘅后生仔，突然间变成可以有电话同佢倾下偈啊！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咁啊，另一个要多谢嘅人咧，咁啊，真系亦都好多嘅。呢一集就讲住咁多幕后嘅花絮，下一集可以讲下我终于第一次开咪嘅时候系边个俾机会我嘅咧？而我嗰阵时开咪又讲咗啲乜嘢咧吓？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Oh, 妈低声送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小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泪。 好，继续翻嚟风吹快云啊！气温话使唔使节节上升啊？ 要啊！天文台讲咗噶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2%，又湿又热吓、啊，所以嗰、那个冷气咧，其实开咧都有咁嘅需要，可以吸湿啊。 OK， 好， 或者开抽湿机啊。喂，我想问咧，你有咁由细到大有冇养过鱼啊？ 有，细个养金鱼咯，都养咗有好几年噶，系啊。 其实好似好最基本嘅入门咯、 啊。金鱼啦、锦鲤啦，嗰阵时即系等于有个大鱼缸咯。阿爸阿妈咁啊，我哋就因为屋邨你唔养得猫猫狗狗啊嘛。 系啊。 嗰阵时哇，嗰阵时算系我嘅动物盛世嚟噶，有养 龟、 彩雀。 哦，即系鱼类，唔同嘅鱼类啫。 唔系啊，鱼雀仔啊。 哦。 彩凤啊 ，sorry， 唔系彩雀，彩凤系咪啊？即系嗰只咧，细细绿色嘅，唔系鹦鹉， 彩绿色黄色咁样， 绿色黄色嘅， 系啦，好似手板咁大只嘅啫。 系啊，应该叫彩凤啊，唔知彩雀定彩凤啊，总之 你记得有条打鱼系 系啊系啊， 应该系彩雀咯。 彩雀系啦，嗰阵时养咗呢啲雀仔啦， 养雀仔添。 系啊，养雀仔，因为屋邨总之你唔养得嘅就养啲养可以即系额外开恩嗰啲啦。 唔养得猫狗咁啊，但系 就养鱼同埋养雀仔咁样咯，龟反而冇喎。 龟咁容易简单都冇。 系啊系啊，龟冇啊，咁啊鱼咯，鱼啊养咗好耐噶。嗰阵时阿爸好有心机咧，整咗个大鱼缸，咁跟住仲有嗰啲咩过滤器。我细个就喺嗰度学识嗰啲，即系譬如点样自己换嗰嚿滤芯啊， 系啊系啊， 换嗰啲棉啊， 跟住点样摆嗰啲石啊，点样吸嗰啲叫做嗰啲污糟嘢啊。 同埋你知道你懒惰咧，个缸鱼会变到好浑浊啦，即系你完全可以 feel 到啊，真系系啦，嗰阵时有呢个体会咯。 系啊，我即系我自己屋企之前咧都系有啊，仲嗰时系一缸咸水鱼，一缸叫做金鱼系啦、金鱼咯，但系好少可买你嗰啲，即系嗰啲细鱼仔嘅，通常都系买啲金鱼嘅。好啦，买喺你金鱼街度买金鱼， 系 咁你点样拎翻屋企嘅咧？ 咪攞胶袋咯， 系啦。 透明胶袋咯，即系以前最兴噶啦，全部都系咁。 佢跟住佢就嚼咁样，跟住咧焗翻啲气里边啦。咁跟住咧就攞条橡筋咧就绑住佢咧，你就抽住佢咧就行啦咁样。 系系 跟住咧即系嗰条鱼咧就咁喺个袋里边咧就分分钟你喺 彩凤啊，系啊彩凤啊， 彩凤 嗰只雀仔系啊，头先唔系彩雀系彩凤。 彩凤、 哦 okay。 好，继续。 咁跟住咧你就攞住个透明胶袋，又分分钟咧将条鱼咧摆喺你个黑色嘅袋里边 啊。 佢突然间咧无端端就不见天日啦，系咪先？ 有阵时会咁样，系系系。 啊，就而家咧，日本咧，佢就叻啦。 点啊？ 佢又觉得鱼咧，其实你可以带猫、带狗、带兔仔出街嘅时候，咁点解鱼唔可以带佢出街啊？咁 带佢出街？ 吓，系啊。 即系点啊？放鱼啊？ 唔系， 人哋放猫放狗咁，你放鱼嘅。 佢系咪叫放鱼咧？嗱，其实咧，即系睇下你自己个功能咧，去爱嚟做咩啫？ 咩意思啊？ 即系你觉得啊，唔系，我真系好中意佢，我一定要佢陪住。 即系我连食饭都想带住佢嘅。 你就当佢系放鱼啦。 哦 okay、 但系如果唔系，你喺街嗰度买翻嚟嘅话，即系譬如你喺鱼档买翻嚟又好，咩都好啦。咁你又唔想佢哇，真系咁残忍咁摆喺个大嘅胶袋里面，跟住就要挤喺个袋里面袋中袋嘅时候，噔噔。日本人佢就发明一个叫做手提鱼缸包。 手提鱼缸包， 系啦， 即系其实佢个包包系一个鱼缸玻璃鵪嘅造型， 系啦系啦， 即系系坚固嘅玻璃材料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咁咧即系佢咧好似一个咁啊佢有个手环啦， 系 系啦，咁啊其实咧系个子弹型咁嘅嘢嘅，但系咧即系嗰个形状咧嘅长椭圆形嘅， 系 咁跟住咧中间咧就透明嘅，我哋俾你望下呢个 系啦，哇， 系啦，咁啊而喺佢嗰粒子弹 真系子弹型，佢个子弹团好大粒子弹嚟嘅， 好大粒子弹咧，咁佢中间咧喺个即系个子弹中间有个手环， 佢似系咧嗰个星球 包咁样， 唔系星球大战咧嗰个咩 Out2D2 咧，佢打直嗰个样啊，即系成嚿垃圾桶咁样咧， 总之 个机器人佢而家变咗打横，中间就全透明嘅，哇劲啊！ 全透明嘅，咁点解啊？系因为想俾啲鱼望到街啊嘛，系咪先啊？望到出面嘅环境，得佢唔惊啊嘛。 好啊。 咁喺里面咧系注晒水嘅，系因为啲鱼系要水啦。 系。 咁嗱，你话注水咁系咪咁点啊？佢唞唔到气嘅，放心，佢喺嗰个叫做呢个叫手提包里边咧，有埋一啲叫做测量器啦，嗰啲系氧气含量咧嗰啲。计仪器即系嗰个叫计量器 咧， 系啦，测试咧就喺埋里边嘅，所以你唔使担心条鱼喺个缸里边咧就冇氧气啊，或者系生存唔到啊咁样。 唔系嘛？ 系啊，咁咧，但系咧，当然啦。咁佢個環境，因為如果譬如你買細擺細魚仔就 OK 嘅，咁比較寬敞嘅。但你擺啲大魚咧，其實佢 喐唔到㗎， 佢應該轉唔到身㗎。 係啊，我見到咧佢條大魚即係係咪嗰啲咩黃臘倉定唔知乜鬼嗰啲咧？佢其實係轉唔到身㗎。係 啊，咁啊， 好似標本咁，我想話難聽啲講， 係 真係我終於明似咩啦。其实似实验室咧、 啊， 以前你睇嗰啲实验室里边咧，仲系 好大嗰支， 好大，里边就有嗰啲咩福尔马林啊，嗰啲防腐液啊，然后你就塞埋晒嗰啲即系有橡木糖啊，有咩里边咧，佢嗰变咗呢支玻璃桶咧就打横拎出街， 只系将佢打横咗啫。 系啊， 咁佢话啦，喂，其实唔系啊，咁俾几方便，因为咧可能有时咧你喺市场里面买条鱼翻嚟嘅时候，咁你点咧？咁样跟住佢就话啦，咁样呢个手提包咧，咁就非常之方便啦。只要摆佢里边，咁跟住咧就可以方方便便咧就凑咗佢翻屋企啦。咁 救命啊！ 系啦，即系我又唔明佢嗰个设计咧， 有咩好处咧？真系 系佢好处系啲乜嘢？系想俾条鱼可以哎呀唔使咁惊啊，定系可以即系俾佢带翻？因为咧有啲大啲嘅大更加大嘅鱼佢摆唔到嘅。但系咧，我就见到佢咧拎住翻屋企嘅时候咧，譬如可能有啲人咧养嗰个叫做咸水鱼嘅时候咧，咁即系其实有啲鱼系唔受得惊噶嘛。 系 你有冇见过啲阿爸爸话：，喂，你唔好再吓嗰啲鱼啊！咁 我有，即系你唔好攞手指成日搞佢咯，即系笃个玻璃缸咧都有 嘅。突然间你摆落个黑嘅地方嘅时候咧，咁啲鱼佢会惊翻嚟，就会吓死噶嘛，会。咁你几百蚊条鱼，咁可能就 咁。我想问下佢，而家呢个有唔吓死佢咩？佢全玻璃透明咁样嘅， 系啊，全玻璃透明嘅。佢话呢个咧，佢就话啦，佢就话咧，而家系比较方便咧，大家可以带条鱼，你中意出去又好，或者去市场买翻嚟，都方便嘅咁样。我相信好重咯，你连埋啲水，连埋条鱼。 同埋最紧要咧，佢话佢方便，佢个玻璃缸里边啲鱼睇到嘢啊嘛。鱼嘅视力究竟系点嘅？ 鱼嘅视力咧就系、是、 鱼嘅视力咧 向前望 系啦，咪嗱系啦，根据呢啲叫做动物百科嗰啲咁嘅介绍咧，佢话其实佢望到咧大概十米左右嘅咋， 十米 系啦， 都几远下噶， 十米左右啦， 对门喎。 佢话如果咧啲水污糟少少咧，就睇到一至两米啦。如果咧你啲水干净啲咧，都系十米，但系咧佢嘅阔度就好广阔噶。即系佢咧嗰个 Y angle 就好 Y 嘅， 即系话佢直望咧就系得十米啫， 十米 嘅啫。佢打环左右嗰啲咧，佢就可以好阔。 你谂下十米， 因为佢左右眼。 系啊，因为我哋譬如话你喺街头望到街尾咧，你起码都见到一个招牌啊，但系佢睇唔到噶。但系佢可以左边同埋右边咧就见到咧有人袭击佢，所以如果你带呢条鱼出街，你又想方便佢嘅话咧，啱噶。你应该将佢打横，你冇打直，你等佢望远 啲，望阔啲系嘛？所以咧好奇怪，但系你咪话，虽然你话呢个咁重啦，但系都有好多咧爱鱼嗰啲人咧，佢走去买呢嚿嘢咧，佢真系称佢翻屋企。 我谂条鱼想你放生佢咯，即系如果你真系爱鱼嘅话咧，可唔可以放生我得唔得？ 但系事件让公众联想到色情同黑社会，亦系合理。被問到事件會否涉及刑事成分，張達明說如果只是光顧相關場所，一般情況下顧客不會被拘捕，但如果是明知涉及犯法行為並有參與， 有機會涉及刑事上協助和教唆等罪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理大团队发言，首宗变种病毒个案嘅印度裔男子病毒嘅基因排序同酒店隔离房嘅菲律宾男子几乎相同，但事件仍有好多谜团未解，包括患者检测采样嘅日子系咪重叠。如果個案在同日採樣，病毒有機會透過患者打開房門除口罩採樣期間，在走廊通風未完善的情況下，將帶有病毒的空氣流出走廊外再傳播。認為調查詳細傳播渠道是重要，有助預防再有同類事件發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下午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4点，跌286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1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6升7，恒大汽车47.2跌3.9毫半，腾讯控股588.5跌10蚊，美团系253.2跌2蚊，盈富基金28.15跌2.8，系阿里巴巴216.8跌3.4，小米集团25.65跌4.5，港交所441.2跌6蚊，中国平安79.2跌2，友邦保险96.4跌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21，瑞士法郎8.547，澳元是5.999，加元6.408，新西兰元5.567，欧元9.378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3点，跌463点。港金现价报1684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8美元，卖出181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九龙观塘绕道的交通先啦。之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慢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啊，龙尾去到丽业街嘅。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就多车啦，龙尾近丽业街。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较为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咁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九龙方面啦，观塘嘅茶果岭道东行线去油荔村方向，近住油塘道多车，龙尾去到伟业街。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因为有工程啊，环保大道去堆填区方向，近住骏宏街嘅慢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嗰度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人争啫嘛，啲人唔准啫嘛，系啦，我哋好有自知之明嘅呢方面。 咩叫冒牌者啊？ 佢都咁得意啊！ 系咪即系话？ 我以为系即系做买假嘢。 冒牌系咪即系我推论嘅啫？永远都唔系正牌啊！ 嗰叫做乜嘢？ 你咪就系 A 货咯。你唔係正牌啊！你只係咧，可能係話替代版係次貨咁樣 咧。即係明明你係有功勞嗰、那個，你都覺得唔係我功勞，應該係大家嘅功勞嗰只嗰啲 friend 啊。 咁佢就話咧呢一種， 係、哎、 啊，原 來 咁樣啊，真 係。呢種人咧，即係即使你咧有好多嚇、外部嘅證據、客觀嘅證據證明你咧有實力㗎、有能力㗎、但係你都仍然咧深信自己咧，我唔配啊，我唔值得啊。 咁啊，谦卑系好事嚟嘅，系咪？ 但有啲过分咯，如果系咁样啊， 唔系咁啊，但系佢可能佢都会觉得咧，证明到呢个系事实系佢啊嘛，系咪？ 即系话咧，其实佢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唔够好咯，无论系发生咩事咧，你譬如话你代表咗，可能你譬如你做保险嘅。你攞到獎嗰啲咩 MDRT 嗰啲咧，人哋正常就話多謝呢個係我自己嘅努力或者團隊乜乜啦。咁如果呢啲冒牌者症候群咧，佢就話其實唔係我叻啊，可能係因為咧啲人見到我係嚟自豐收保險公司。佢覺得我公司勁啫嘛，我自己功勞唔多㗎。係 咪有句説話叫妄自菲薄啊？ 係啊，冇錯㗎，算係咁㗎。 算係呢種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咧。呢一種咁樣嘅朋友咧嚇，咁、如果咧你想啊，究竟自己會唔會係啊，或者身邊嘅人會唔會係有呢一種所謂嘅冒牌者症候群啊？咁通常咧佢有啲乜嘢 特徵？ 好明顯嘅行為咧咁樣，譬如 努力進修。 中咗啊！ 肯定啦，因为你永远觉得自己唔足够啊嘛。我成日都进修噶， 系啊，整咖啡啊， 系咯，骗揽嗰啲日本网站啊， 系啊系啊。咁佢咧就会咧努力，好努力嘅，系分外努力嘅。咁啊，包括埋即系自修都系啦，因为努力学习啊嘛。咁咧就避免，因为其实原来想隐藏自己咧，系避免被揭穿啊。 啊，系啊， 因 为 觉得自己唔配啊嘛。咁所以咧就要去增值自己啦，努力去學習，希望咧即係唔好俾人哋識穿咗，其實我係唔配嘅咁。但係佢就又係因為佢唔敢認自己係叻。 啊，咁會唔會係叫做完美主義者啊？都 係佢下一步就係嘅。 係啦， 佢下一步就係完美主義者啊！所以有亦都有 永遠要求自己做得更好。 係啦，所以永遠咧呢一種咧隱藏冒牌者嘅症候群咧，就同呢一個完美主義者咧就會係拉埋嚟講嘅。各虽然唔系完全一样，咁但系咧都系有啲类同。咁另外咧，你会做嘅行为咧就包括就要隐藏自己啲意见。 吓，佢哋会隐藏、啊， 会隐藏意见。 哦， 系啦，好少人咧， 即系唔够胆表达自己， 因为觉得惊自己讲嗰样嘢咧系应该都唔得噶啦，自我审查 嘅嘢。系啊，会啊，会啊，会啊， 即系觉得我讲嗰啲嘢都唔值得参考嘅，我嗰啲未必系啱嘅，咁都系唔好讲啦。咁隐藏自己嘅意见。咁另外就話渴望獲得認可，希望得到人哋嘅認同咁，就可以緩解到佢嗰種咧驚俾人揭穿嘅焦慮 啊！但係佢俾人認同嘅時候，可能佢又再嚟，唔係嘅，都唔係我功勞咁，所以重複 性咯，會㗎，會㗎，會㗎，係 咪先？循環喺個輪迴入邊，不停無限輪迴啊！ 走唔出嗰個框框。 你諗啊，係你繼續繼續。 仲有一個咧，行為咧就會咁㗎，佢哋會咧冇辦法咧去坦白地咧去面對自己嘅成功嘅，即係唔會好欣然接受。我真係叻啊！嗰啲咁嘅，係啦。咁所以就算佢喺工作啊方面咧獲得讚美。佢都唔会系话好坦率、好直接咁样就接受，都系多谢系嘅，佢会归功于运气。 系啦，就系头先讲嗰啲咯， 即系唔系我的实力嚟嘅。 系啊， 我好彩啫。 但系你唔觉得呢个系中国人啲父母咧，其实天生就有呢种病症噶嘛？ 我都觉得， 即系个个都话：哎呀，你个女真系叻啊！哎，乞儿女嚟，边度叻啊佢？ 你桂花妹咧就啱啦，桂花妹咧佢真叻啦， 人哋就一定系叻嘅，自己嗰个咧就边系咧咁样。 喂，都有同即系同中国人嗰种传统习性咧， 有 噶， 有 啲咁关系，即系唔好懒叻啊你啊，你以为好叻咩？出边天外有天啊， 冇错啦，成日都系有呢种情况嘅。 你睇下系咧，又好似唔系几好，太过巴闭咧，阿炫耀咧又唔得，其实好难拿呢个。 即系做人都好烦啊。 会啊会啊会啊。 点样改善？如果你都觉得自己有呢一种咧所谓嘅冇牌者症候群，你都有。 我觉得唔多唔少都系有噶，你应该冇咯，我唔发现有咯。 你成日都话自己 superstar 嚟噶嘛？ 系啊，所以你应该冇呢个问题。 唔系头先佢讲一句咧，好即系好典型嘅就系话，当人哋赞你嘅时候咧，究竟你会好欣然接受讲一声多谢？定系话诶边系咧边系咧边系咧系啦， 好多时去咗呢只 系啦系啦，即系英文就 where where where 咯， 点啊？嗱嗱嗱嗱， 系咯 ，where where where， 中文都系喎， 嗱嗱嗱嗱嗱嗱， 系咪咁啊？啊，咁有啲改善嘅方法，系咪真系可以改善啊？ 可以点做咧？ 肯定自己，建立自信，话好似嗰啲出嗰啲 PowerPoint 咁样。 系 咁即系点样自我肯定、建立自信啊？咁就话咧，做起事上嚟咧，有啲咩会系令你最开心、最得心应手嗰啲？咁你咧就去做多啲呢啲，让自己咧建立翻个自信。相信咧，你嘅能力咧真系可以去到呢个 level 噶，人哋冇赞错你噶。 咁啊，即系咪要咧？譬如话，我要一分钟里面咧，唔知打几多个字嘅，咁样真系做到咧？就话其实你做到噶， 真系做到噶， 即系你自己要 唔系运气， 系啦， 你系实力， 做一个叫做测试，咁你自己做到就 或者练习咯， 你练习下，尝试下，肯定自己系得嘅咁 啊。 佢仲有一招咧，就话你可以啊，多啲去揾翻一啲你觉得佢系真心欣赏你嘅朋友啊。 但 其实佢个病 唔系， 佢都唔相信有真心嘅朋友。 唔系，咁你都识得去分别边啲朋友系真心噶嘛？咁你系即系你当然啦，总系有啲人咧开口话喂，佢屎唔臭，佢都会讲噶嘛，系咪先？即系咁咪唔系揾嗰啲啦。咁你即系揾你啲朋友或者系 即系同你一齐成长嗰啲啦， 系要了解到你嗰啲朋友啦，你就会 OK 咯。 同埋咧，尤其是你觉唔觉咧？就算我哋自己都系嘅，长大咗之后咧，你最够胆将自己最脆弱、最样衰或者最渣嘅嘢同人讲咧，都系揾翻啲咧同你细个嘅时候佢见过你最愚最渣嘅嘢，嗰啲朋友你先敢讲。 嗰啲即系真心友谊啊嘛。 同埋佢会知道你嘅所讲嘅你最渣嗰啲咧系睇啲乜嘢， 因为佢都睇过， 佢会理解咯。 但我见到咧，佢有啲心理学家咧，佢真系话要帮呢啲叫做无牌症候群咧。佢话你用头先嗰啲方法咧，佢话佢都未必得嘅。即系譬如嗰啲话咧，你是最好的，佢话唔得噶，因为点解咧？佢话通常你一讲呢句咧，那个无牌症后群咧，佢就会自己同自己讲就话：你是最好的，其实我真系唔系最好啊！即系讲完都冇用。咁咧，佢话反而有个方法咧，佢话几好嘅。佢咧就话唔系，佢话咧就系要做一个咧叫做自我嘅认证啊，即系唔系肯定自己赞自己，而系佢话咧，不如咁啊，你自己做一个简介嘅练习啊，咁样。我觉得呢个可以试下玩。佢点做咧？ 即系有啲似头先阿田话，譬如一分钟打到一百个字。 唔系，自我简介咧，佢就话你觉得自己系个咩人？你简单介绍下自己，系啦，譬如你话好空泛嘅，佢会再具体啲嘅话，你问下自己乜嘢系你自己最介意、最核心嘅一种即系价值。譬如会唔会你可能有啲人核心价值就话屋企系最重要嘅，有啲就话唔系啊，我觉得工作系我最核心重视嘅一样嘢。佢话写出嚟系啦，咩都好啊咁样，然后咧再用几百个字咧描述一下咧，点解呢件事对你嚟讲系好紧要嘅。咁佢话咧，原来呢个过程咧，包括仲有啲咩就话如果要用三个形容词形容程真鹏，自己形容自己，你会点形容啊？桂花田，你会点形容自己啊？你觉得你做咩时候咧，你最开心？做咩嘅时候，你觉得自己系做得最叻嘅？你有啲咩特点啊？咁咧，原来咧，佢话呢啲咧。有个好处系咩咧？帮助咧自己认识自己。 O K， 梗系啦。谂翻自己究竟系嗰样嘢，即系因为你答题目咧，咁呢嘅嘢系真实噶嘛？ 系啦系啦。 咁所以就去谂翻回忆翻自己，原来都唔系啊！我都有啲嘢好紧要啊！我做啲嘢好成功啊！咁样啊？ 系啊， 只怕咧喺呢个过程入边都写唔到。 唔系写唔到都好啊！ 唔会写唔到啊嘛？ 呢个三个字形容自己几难啊！ 系啊，唔系即系可能，如果你我唔知道会唔会咧，当你写嘅时候咧，可能你就话，我系一个失败者咯。但系唔知道你会点理解自己嘅形象噶嘛？ 当你答起一啲题目嘅时候咧，你就会谂翻噶嘛，系咪先？ 其实我一个咩人？ 系啦，你重视啲乜嘢嘢？你会睇到啲咩事咁样？系啊， 咁了解完之后，应该会帮到。 应该搵到嗱，我咧我自己，我讲真嘅，我都有少许呢一种咧冒牌症候群咧，不过我觉得我唔轻微嘅，因为我唔会去到自卑啦。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话啦，我 你仲几自信添？ 但系我觉得咧， 有阵时系要装出嚟 嘅。唔系啊，唔系啊，有阵时呢种冒牌症候群咧，佢嘅好处就系咧，佢唔会令到你自己咧满写咗啊。 哦，系 你会咧即系 自我膨胀， 因为如果唔系你就自我膨胀噶嘛。 你自我膨仔啦，系咪？ 哎呀， 讲少啫， 膨啦。 系啊，我觉得咧，我永远都系用嗰个方法咧，就系、是、譬如话你有个好好嘅演出，啲、人可能真系咁赞你嘅。咁咧，但系咧，你嗰个冒牌症候群咧，你一发作咧，我通常个特征就系话。其实我嗰个有咩咁巴闭啫？你睇人哋嗰啲去到拉斯维加斯噶， 通常 我哋嗰啲好细噶咋。跟住可能你又会再话，其实佢唔系一定觉得我好笑啊，可能系因为咧，即系呢排咧大家好闷，觉得咧有啲人咧俾佢开心咧，佢哋就宽松咗好多。其实我唔系真系咁叻噶咋。真系会咁样嘅、 你讲得啱，我都系会咁样。 系、啊， 即系当啲人咧，赞你一样嘢，或者系因话俾你听，直接话俾你听，你做得咩好嘅时候咧，其实咧自己咧系，就算我冇讲出口咧，我自己心里边系调节咗。你见唔到我其实做错呢一样，做错嗰样，其实自己心系会自己弹咗呢啲嘢出嚟嘅， 系、 啊啊啊啊啊啊。所以人人都会有，睇不过睇下严重型。 咁就唔会膨胀到一个地步，即系以为自己大晒。 系啊，咁但系最后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又唔会变成好自卑咧？我系咁样呃自己，即系唔系要呃自己嘅，你就咁样同自己讲咧，你就 调翻转，当人哋话你好渣好死嘅 事。哦，唔系，即系譬如咧， 自己赞翻自己。 譬如你就会谂话，系虽然咧，可能系因为人哋觉得俾面你呢样，俾面你嗰样，但跟住你谂啦，咁但我咁多年都仲可以继续拥有呢一种譬如话呢种俾面、又或者咁多年咧，啲、人都仲系会继续揾你，喂，咁都系一种能力啊。咁、你就会 即系 有限啦、啊。系啦，你又会自己肯定翻，咁即系其实我都值得咧，问佢攞呢嚿钱去用嘅咁样。 其实都一种自我平衡嘅方法， 要啊， 系需要 啊， 真系。 因为我发觉好难嘅，你话要恰到好处就话咧，系啊，我演得好好啊，多谢。系啦，又系好难， 系 因为你 欣然接受， 欣然接受好难嘅，我值得。所以呢个冒牌症候群系真系啊， 系啊， 总之唔好去到太极端咯。 我哋而家同你试下，鬼花田啊，你作为广播道一姐有啲咩心得啊？ 都系谦虚啦， 嗱系咪啊？你都唔知点答， 系啊， 佢第一句都窒一窒啊， 系啊， 你用翻嗰招绝招啦，where 啦。 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你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扮那么算了。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难道将心迷绕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 歌咧，帮唔帮到冒牌症候群咧？卫兰嘅 It's OK to be sad。 可能都得， 系、哦、 都有啲咁嘅意味喎、 哦。但系点解你会觉得我 OK to be sad 嘅 ？It's OK， 会唔会因为你唔想我伤心咧？系咪你觉得我适应唔到呢种压力咧？你叫我写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被指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本身是律师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谢伟俊认为，本质可能较过马路冲红灯轻微。而事件仍然調查，目前不應過分揣測及解讀。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說，事件影響警隊聲譽，作為公職人員應該比紙更白，目前最重要是釐清事件。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認為，毫無疑問，今次是公眾關注的事件，讓人聯想到色情和黑社會亦是合理，好多內情仍未掌握，要小心處理，不能太快下定論。申訴專員公署發表主動調查報告，指出機電署對升降機和自動梯安全的監管有六項不足之處，公署向機電署提出合共十一項改善建議。報告提出，機電署對升降機和自動梯安全的巡查欠缺針對性，而在巡查前先聯絡承辦商的做法亦削弱巡查阻嚇力。報告說，機電署有需要提升檢驗工作監管，對於一些工程人員超額保養，即是一日內處理超過六部升降機或自動梯保養工作的監管不足，容許先超額後報告的監管方式過於被動。公署建議就超額保養的情況，署方應該先要求承辦商提交工作日程和超額原因。針對超額報告較多的承辦商，加強規管和巡查。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建築署對負責公廁維修保養的承建商監管機制有可改善之處，署方向工程嚴重延誤的承建商所收取的算定損害賠償金額不高。報告指出，有承建商延誤125日的工程，算定損害賠償金額只是54元，認為賠償額偏低，對承建商亦未能產生阻嚇作用，建議建築署檢視提高施工令罰則的可行性。公署又說，今年3月視察元朗區有較多投訴的公廁，發現幾間公廁分別有不清潔、有臭味和裝備損壞等問題，但未有獲得妥善治理，認為食環署應該就投訴內容採取針對性的改善措施，並應該定期檢討翻新公廁的優次。美國最大燃油運輸管道營運商殖民管道日前被黑客攻擊，需要停運5日之後，宣布當地星期三晚起恢復營運，預料整個輸送需要幾日時間才能夠恢復正常。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要求成立一個有關網絡審查的委員會，調查網絡攻擊事件和更新政府機構購買軟件的網絡安全標準。另外，拜登將在當地星期四就事件發表講話，期望在黑客事件後令國民重拾信心。事件導致東岸多個城市汽油短缺油價上升，有油站出現車龍，民眾感到憂慮，出現恐慌性搶救。數據顯示，全美至少有3500個加油站沒有供應。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0点，跌260点，成交金额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1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5元升1.65元。恒大汽车47.15元跌4元，腾讯控股588.5元跌10元，美团系253.4跌8元，盈富基金28.16跌2.4，阿里巴巴216.8跌3.4，小米集团25.65元跌4.5元，港交所441.4跌5.8，中国平安79.75元跌1.15元，友邦保险96.75元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2，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兌美元0.772，新西兰元兌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9点，跌528点。港金现价报16,8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94美元，卖出1,81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啲乜嘢系电视机有， 汽车又有， 连宠物身上都有嘅咧？ 答案就系晶片啊！ 晶片啊！ 它上面有好多电路㗎嘛。啊，点解少少嘅一塊晶片会做到咁多嘢嘅？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妍主持嘅 STEM 上场实验室。 我哋会同大家解救晶片。 疫情反复，但係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编剧李敏人。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5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哎，又说明5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5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哦，对， sorry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杜婷表妹，仲要等几耐？我哋等咗10分钟啦。 阿表姐，我咪讲咗，我约咗师兄12:45咯。是你坚持话要早到咋嘛。 你知唔知道中国人早到系礼貌啊？不如你打俾佢啦，睇下佢对到边度啦，好冇？ 你知唔知道催人系冇礼貌㗎？ 况且佢都冇迟到。 哎呀，唔系话催佢嘅，问声佢喺边度都得啩 ，send 个短信啫，都唔使嘥你好多时间啦，系咪啊？话俾你听，我哋已经坐低咗，等佢急急嘅行快啲好冇？ 唔使唔使啦，佢到啦。 啊， 豪兄，豪兄。 Hello， 杜婷，好耐冇见啊，真系。哎呀，你做乜嘢啊？你带工人姐姐嚟做检测啊？哎呀，辛苦晒、啊，真系。 唔系，豪兄啊，呢位系我表姐。 唔系工人姐姐咯、 啊啊，表姐啊，佢咧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师兄。 哦， 啊，你师兄都几搞笑噶喎、 啊，系啊，几靓仔啊。 你揾你表姐做个姐姐工人姐姐、啊、哦。 哎呀，唔好讲啲衰嘢啦。 哦哦哦。 其实咧，唔好睇佢口花花啊，佢系我对上一份工咧，嗰个物流公司嘅老板嚟嘅。 佢做到老板啊？ 系啊，真系有乜可以貌相？ 好多人都以为我系大股东，其实。我是老板， 你老板 是吧？是啊，所以我看个样子都嗌唔过老板咯，所以通常都嗌惯师兄改不到口啊。 我唔紧要嘅， 啱数 系啊，后生到咁样系的确很难理解嘅。唔好嗌我老板啊，我不嬲都系中意人哋嗌我年轻才俊。其实我都系帮屋企人打理啲几百亿嘅生意啫，湿湿碎啦呢啲真系、 哦。原来太子爷嚟噶啊！咁我跟阿婷婷咧叫你做啊豪师兄啦，好唔好啊？ 哦，冇问题嘅，系啊，阿杜婷啊。呢排忙紧啲乜嘢啊？ 冇啊，我同表姐咧下个星期会上一个关于安全使用货车尾板嘅训练课程咁样咯。嗰日咧佢会上昼上完堂啦，跟住下昼就要考埋个试，你仲要通过实习考核同埋考试合格先至可以攞到证书。 系啊系啊，好严谨噶。 当然系要啦，我哋梗系要严格把关啦。一技傍身啊，世界通行。 嗯。 不过问题系你约我出嚟饮茶就系、是、想讲呢样嘢俾我听，莫非你想我帮你去贿赂人哋个训练院？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噃， 唔系呢样。不过其实系表姐， 系咩啊表妹？ 你咁急约阿豪师兄出嚟做咩咧？叫我， 哎、真系啊！其实咁啊，豪师兄， 系姐姐你好， 我哋咧就第一次见面，我都唔介意你叫声我姐姐，反正我都系大过你嘅吓，叫声表姐可能亲切啲。 系， 唔好怪我直接。其实 点啊？ 我系想问你， 钱就唔会有噶啦。 我唔系问你借钱，我都系大把，不过我就冇呢样嘢啦。可唔可以借一架有尾板嘅货车俾我？ 吓，借货车？ 咪住先，表姐借嚟做咩啊？ 哎呀，借嚟， 你想趁翻自己啊？ 咩都好啦，而家你问你借我咩都要认输啊？讲解一下点样咧安全使用货车尾板咯、 啊？讲解一下点样安全使用货车尾板？ 系啊，我哋咧就嚟上堂考试啦嘛，咁啊要考笔试。同埋呢个实习评核啊，操作货车尾板啊，咁咪谂住揾架有尾板嘅货车，同一个专业人士嚟讲解一下，冇错、啊。 哇，系表姐，我估唔到你系咁认真咁去预备上嗰个训练课程。 我谂住一定要中，一定要赢，一定要考到噶嘛。 其实我咧系以为你唔想上嗰个课程同埋考试，我谂住你会甩底嘅添。 你真系好了解你表姐 啊！阿婷表妹。你点会咁样睇我嘅啫？其实我你个表姐我不知几好学，辛辛苦苦上完个堂啊，要俾钱啊，系咪先？啊，梗系要考埋个试啦。啊，豪师兄啊，你好啊，豪师兄，系、 哦哦。我见你两兄妹啊，唔系 ，sorry， 两姐妹倾得咁开心，我恰咗一阵嘅。 借架车唔会好麻烦你噶，嗬？我听阿婷婷讲咧，你仲有埋证书添，咁啊，如果揾埋你讲解一下，应该 OK 冇问题啦。咁专业系咪先？ 绝对唔麻烦，即使我秒秒钟几百万上落，等我好愿意将呢啲时间嘥你两个，唔系叫嘥，系放喺你两个身上面。 Thank you very much。 你想借架有尾？尾板嘅货车同我讲解一下呢啲知识系完全 OK 嘅、 哦， 我建议你可以同我秘书就约个时间去我公司度停车场度攞，系咁先啦，拜拜。 咩好先认识，不如咁啊，你既然嚟到啦，不如就今日啦，我哋一阵间饮完茶就去嚟， 吓、啊、会唔会突然咗啲咧？ 阿表妹，你唔好咁样啦吓，唔快噶啦，下星期三咧就系上堂考试噶啦，豪师兄，你应该可以噶嗬？ 都可以嘅。 系咯，反正咧就坐喺度唔使讲嘢，你听我哋讲噶啫嘛，系咪？ 哦，系咩？咁快你就知道我一阵间落嚟嘅发挥？好啦好啦，嗱我同你讲吓，始终操作货车尾板都有一定危险性嘅，不当嘅操作咧可能系会引致工友咧俾个尾板夹伤嘅，严重甚至会死亡嘅，所以喺借车俾你哋之前。 恕我同你哋做个测试， 系， 请你两个讲解一下操作货车尾板嘅安全注意事项。喺呢度，我要先同伙计讲，唔该，伙计，嗌两笼叉烧包，我等等下。 OK， 好啦，就系、是、要有你呢啲咁专业嘅人士嚟考下我哋，就非常之好啦。咁你洗耳恭听啦，吓。是啦，我知嘅。要拥有呢、這个货车嘅拥有人呢，同埋呢个负责呢装卸又或者检查货物嘅雇主，是啦，佢必须呢就货车嘅尾板呢嘅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 何谓安全措施啊？ 就有五点嘅。嗱、你听住我有冇讲错咯，包括嗱双手要控制装置，第二就係视听信号装置，第三就係上锁装置，第四就係脚步防护装置，以及同埋第五呢、這个叫做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好犀利啊！ 咪住先，你一下子讲咁多个安全装置，不如你慢慢嚟逐个逐个讲下，其实嗰啲系咩嚟噶？ 我出去听个电话先啊！你哋慢慢啊！ 唔系，你要坐喺度啊！你唔系听我讲， 喂，老公啊，系啊，生意好难做 真系。Come on， 唔该你啦，听住我讲咯吓。双手控制装置，嗱、這個、呢个用嚟控制尾板嘅装置咧。需要咧有两个按钮嘅，呢两个按钮豪声你咪好中意啦吓。如果咧松开其中一个又或者两个按钮嘅时候咧，尾板系会即时停止嘅。 哔哔哔哔哔， 哎，做得好啦，系咪？而两个按钮嘅边缘咧，必须咧相距唔少于260毫米，即其实好近嘅。如果要安装喺佢哋中线距离咧，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嘅位置嘅噃。 好，表姐跟住到我帮你。 真系好啦，表妹。 我又有电话，我听到过下。 好啊，豪师兄，听埋先。 大声到一定听到先。嗱，呢个设计咧，点解可以保护到工友呢？就是、因为当我哋双手都停喺嗰个装置嘅时候，我哋个身体咧就唔会离开安全范围啦。就算咧，我想伸个头入去车斗里面望嘢啊，都会俾自己。手顶住嘛， 系啊。 而当我咧松开手，想伸个头入车斗里面嘅时候咧，个尾板又会即刻停止运作。 唉， 咁啊掂晒啦，就可以确保唔会俾尾板夹亲。听唔听到啊，豪星？ 哦，啱啱有人问我借钱，我已经推咗佢啦。诶、哎，咩？讲到边啊？吓，讲到边啊？ 唔会夹亲啊？ 哦，系咪讲完啦？ 未啊，豪。 我又有电话啦，今次好似系国安嘅，我听听先啊。 喂，唔好讲啊！我仲知道啊，货车可以额外啊加装合适嘅线控装置，哇，好犀利啊！俾呢个尾板操作员咧喺啊狭窄嘅环境而未能使用双手控制装置操作尾板嘅时候，但系有需要咧使用呢个线控装置嘅时候咧，就必须啊实施呢个安全工作系统，确保咧操作员咧同埋其他工友。不会接触到尾板闭合夹口的危险区域，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尾板就不可以用这个线控形式操作了。 厉害啊，表姐。 我讲完了， 我不可以借500万给你的，是啊，你死了条心去了。 唐师兄， sorry， 我仲讲紧电话。哎呀，啱啱有个可能系骗子嚟噶，佢话如果我唔同佢结婚咧，就要我俾500万佢啊。 咁你话俾听，老婆喺度啊，我同佢讲啊。 诶，咁即系骗上骗噶咯。哦，你哋讲到边啊？哦， 唔好夹亲啊。 OK， 诶，咁我即刻翻翻嚟先。 闭合嘅盒啊。 哦，请问你视听信号装置同埋上锁装置又系咩嚟嘅咧？ 呢个我有温书。视听信号装置咧就系发光同埋发声嘅装置，咁呢类装置就会用声音同埋灯光。去提醒工友注意尾板操作紧嘅。 你答得咁快，我听唔到电话添，咁唔紧要啦，我问多条问题啦。我哋公司嘅货车都安装咗蜂鸣器同埋闪灯噶啦，提高附近工友嘅警觉，咁就可以有效减低尾板操作员被夹伤嘅机会啦。 而上锁装置咧，系等到尾板收合之后咧，就用嚟咧可以更有效咁锁住嗰块尾板，等佢稳阵啊嘛，以防止咧货车尾板咧会意外被打开而击中附近嗰啲工友啊，你知好大噶嘛嗰块板。 咪住有漏洞喎、 啊。吓、啊， 咁如果当个尾板上升嘅时候，工友只脚都有机会夹喺尾板同埋车斗之间个空隙噶嘛，咁点避免呢？ 婷婷表妹，你真系讲得好啱啊！呢、這个情况咧就要安装第四样嘢嘅安全措施，脚部防护。装置，真系好啊！多谢你嘅配合啊！有咗呢个装置咧，就可以咧有效咁防止啊装卸或者系检查货物嘅工友咧喺货车嘅尾板啊上升嘅时候，被尾板同埋车头之间嘅空隙夹伤你只脚啦。 系，呢批货又要我俾500万先可以攞到。哦，sorry， 啊！ 哎呀，我不停都收到啲电话， 啊、真 叫我攞几百。 百万先可以话攞批货翻嚟嘅，真系啊！你估佢咪呃我咧？真系 应该唔系嘅，你听我讲过未啊？ 啊，咁我又再问你啦。究竟啊，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又有咩用途呢？ 我开始怀疑豪师兄咧，其实系咪真系玩我哋嘅？ 我哋咁话， 我又倾个电话先咯。 唔紧要啦，我哋当温书啦，系。 好好。 咁呢个系统咧，就可以令到货车尾板嘅成个开合过程咧，都一定会以平均嘅速度，好缓慢咁进行，咁避免佢开合嘅时候咧，时快时慢，容易出意外嘛。 啊，系啊，除咗夹伤之外咧，操作货车尾板咧都会有其他危害嘅，包括咧从尾板嘅平台堕下啦。即系唔会跌底啦、啊又或者咧，遭从尾板啊平台堕下嘅货物啊击中啦、啊、等等啦、啊，所以咧啊，货车拥有人啊或者雇主咧，可以为工友提供适当嘅保护装置，例如加装呢个护栏啦、啊、踢脚板等等啦、啊，顶住佢啊嘛，系咪先啊？可以加强对工友嘅保护。 点啊？ 啊，好的啦，我现在咧，我就给我的身份证给你，你不要骗我的。哦，哎呀 ，sorry， 哎呀，我又翻嚟啦，哎，你倾完啦系嘛？哎呀，其实我听你哋两个都真系啊潜质优厚啊！你哋对操作货车尾板嘅安全守则都熟过我啦，系咪先？其实我都冇做呢行好耐噶啦，我咩都唔识噶啦。我谂你哋考试应该都冇问题噶，系咪先？ 好 先， 唔系话 系咯。 不过我哋主要都系问你借车啫。阿成，你贵人好先。 我个车唔记得同你讲，头先嗰啲电话打嚟咧， 咩事啊？ 佢已经同我讲话坏咗我个货车尾板俾佢咯。 你应该唔只有一架咁少嘅豪师兄。 佢一次我要晒我所有、啊，长沙公安局打嚟嘅。 咁今餐茶你去埋单啦。 好啊。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想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雨悲。常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自错。 即定之类。 你知印尼巨港是印尼古都之一，大约在西元七世纪三佛齐王朝开始在这里建成，作为王朝首都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 在巨港有条木西河，长约750公里，对巨港人而言这条河非常重要，具有高度经济价值。 木西河早年除了为居民提供日常饮食食材之外，亦都是主要的交通要道，连结居住在各地村庄的百姓做生意。 现在它就变成运输石油、橡胶等必经之路，荷兰人殖民印尼的时候更加将它比喻为东方威尼斯。 巨港作为苏门答腊的著名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有很多独特美食去吸引游客啦， 例如有用榴莲、棕榈糖和少量盐制成的榴莲糕，用青鱼做成口感似鱼蛋的鱼糕，还有很多不同的传统蛋糕，方便游客可以买回家做手信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台话你知， 原谅之后就到感动。编剧李敏有好多嘢都想分享俾大家听。 哇，香港编剧地位咁低，香港都系行导演制噶啦。我要讲下导演崇拜制呢啲系。我觉得唯一真系可以左右导演嘅 decision 嘅系强势监制咯，即系可能系香港导演同埋刘德华监制嘅时候咪得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你喺度咦我做咩啊？ 我谂住叫 DSE 嘅考生继续努力咯。 不过就嚟考完咯， 咁我同佢哋讲，一次考试唔代表乜嘢嘅。 呢啲说话留翻放榜先讲啦。 咁讲乜嘢好呢？ 大家继续加油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继续为 DSE 考生加油。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呢排呢我见到啲网友呢咁样评论啲新聞㗎、嗯。好啦好啦，琴日呢有一单呢无牌按摩店嘅新聞，点解佢哋话好耐好耐呢，终于有一单呢唔系讲。 是不是糯米嘅 糯啊。唔系啊，佢话终于有一单唔系讲姜涛或者 Mira 嘅新聞啦。即系原来佢。唔系，即系你諗下嗰个热门嘅程度呢、嗯、即系Mira 同埋 Era 呢热门啊。系去到呢个地步㗎。 即系搜寻网 咁系啦。 系啊，咁啊啦。所以呢而家琴日最新发展呢就係、是、有两位嘅即係政治人物呢，即係一位呢就係呢一个即係邱腾华啦，另一个呢就係、是、阿叶柳啦。佢哋呢就分别呢都係提到呢个 Mira 同埋呢一个姜涛嘅。咁一个呢阿叶柳就话啦，啊而家呢佢哋喺呢一个成绩好好啊，咁样。 好受欢迎啊。 好受欢迎啊。 全城都喺度讲住佢啦。係啦。 首先 榜我一度系佢，哇你淨係见到佢尾场嗰啲 fans 人场咁样啊， 係啦。於是乎咧，阿葉柳咧，即係被譽為咧，好中意幫年輕人起機啊！即係佢自己咁形容噶嚇，係啊，佢嗰陣時咁樣形容噶，佢覺得自己一個跑道咧，大家可以喺佢身上面咧就起飛。 咁、即係佢經常，即係佢個意係咪經常 幫助年輕人？ 唔係，佢想點？ 佢而家係咪？ 佢建議政府協助 Mira 爭取參加內地當紅電視節目，例如《天天向上》啦，《乘風破浪的哥哥》或者《乘風破浪的姐姐》咁樣啦。擴大內地的市場咁樣，冇錯啦。 係咪調翻轉 香港當局是怎樣幫內地 的廣播機構下來接洽人家邊華上去表演啊？ 是啦，咁啊，邱騰華局長咧亦都話啦，香港嘅電視製作面對本地同埋內地競爭咧，可以推陳出身咧，用自己嘅方式製作香港人咧中意睇到嘅節目咧，仲成功做到新嘅星添。佢樂於啊向呢件事咧就做啲功夫嘅。佢話佢會吸納葉柳提出嘅意見。 哦，係 啦，咁要同阿花姐傾下啦。 係啦，喂，咁究竟係姐姐勁啲定花姐勁啲咧？ 花姐， 真系花姐， 一定系花姐。 哇，所以咁啊犀利啦！ 花姐 say no， 咁系咪都 OK 咧？ 系啊，究竟以后你会唔会 政府都出手啊？嘛， 系啊，但有啲人宁愿佢哋唔好出手噶， 系咪啊？ 即系因为 出手 就通常就会吓、啊 哎、 会有意外惊喜嘅，真系。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